引述一名身份不明的安全官员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邀请出席。报道说，泰国外交部已经要求安全机关为下个月18至19号的峰会作出保安安排，又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派代表出席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出席就有待确认。泰国外交部发言人以短信回复记者查询的时候说，至今有9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领导人接受邀请出席峰会，他拒绝透露这些领导人的身份。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1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8点，升2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3.6跌1蚊，美团150.4跌1蚊，盈富基金17.35系跌1.4，阿里巴巴74.35跌1.65，恒生中国企业57.68跌3毫，招商银行31.35跌1.8，友邦保险68.55升1.25，汇丰控股38.7跌1蚊，比亚迪股份195蚊升6.1，京东集团185.3升。2.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667，瑞士法郎7.886，澳元4.917，加元5.695，新西兰元4.394，欧元7.622。每百元对港元5.3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6点，跌4点。港金报156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8.6美元，卖出16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相当繁忙噶，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喺观塘嘅协和街因为爆水管，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秀茂坪道嘅第三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将胶袋征费由5毫加到1蚊，12月31号起实施。 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 胶袋弃置量不跌反升，一蚊嘅加幅收起水平过于保守，可以一蚊去到两蚊。 听众陈生， 影响我买嘢嘅意欲，应该有抢有罚，有带环保袋，应该减翻两蚊收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陆宇光你好。 近期都见到个楼市出现疲弱的状况，无论是那个楼价和二手交投的状况都是有下跌的。近期就见到一些地产界、市场人士、商界都接连去到呼吁政府去到检讨咧，就实施咗12年嘅所谓楼市辣椒税项啊。咁啊，都个讲法都系话咧，其实都系希望咧就去审视一下，即系当初推出辣椒嘅时候嗰啲嘅政策目标系咪已经过时咧？到而家，譬如话系有一个嘅息口上扬嘅情况，以至于咧而家个香港嘅投资环境啊、疫情嘅状况啊、地缘政治等等。有冇仲需要咧？系去到实施呢啲嘅辣椒咧？何巨业点样分析依家呢个状况？ 我谂都理解嘅，因为其实近呢几年咧，因为疫情嘅影响啦，同埋成日外围经济环境咧，其实真系大家嘅感觉咧，好似好似冇咁活跃。不过冇咁活跃之下咧，我都要睇睇所谓嘅楼市辣椒当其时嘅目标系乜嘢？咁如果系纯粹系想稳定楼价嘅，咁我睇下而家系咪稳定到楼价而去到一个大众市民所期望嘅可接受水平咧？咁如果系，咁当然可以要研究呢个措施，措施系咪要调整啦？咁但系或者可能已达到部分，咁我哋个措施可唔可以有都有部分嘅优化嘅空间咧？但系咧就我相信我哋要深入睇睇啦，睇数字以外咧，仲要睇埋对预期同埋社会。我哋对而家嘅楼价水平嘅睇法先， 或者都讲一讲，即系咩系一啲楼市嘅辣椒啦。咁其实咧就系2010年开始咧，就政府就推出多项嘅同楼市物业买卖相关嘅一啲所谓辣椒税项啊。其实正確嘅名称咧就叫需求管理措施啦。咁主要系有三项嘅，咁包括系一啲加重嘅重价印花税啦。即系譬如话咧，系你系买，你并非一个首次嘅买家，已经系买紧第二层楼，甚至更加多噶啦。咁到你去俾呢个物业嘅印花税嘅时候咧，就后屘有再加过啦，有加辣过啦。而家嗰个嘅第二层楼嘅重价印花税咧，就讲15%。 系啊，冇坏一添啊，仲系 系啦吓。另外咧就有所谓一个买家印花税啦，即系话除咗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无论你是非香港居民或者一些公司名义去到在香港买楼都是要收紧买家印花税，都是讲15%。 是啊，其实都这个很明显，就是想去控制一下，不要有外来的资金涌入来去 即係投機香港嘅房地產啦。 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額外印花税啦。咁就講緊咧，就係如果你取得嗰個嘅住宅物業之後，咁喺三年之內咧就轉售呢個物業啦，亦都會咧係徵收一個嘅税款嘅。咁就視乎你係持有幾耐之後咧去到放售啦。咁嗰個税項咧就係10%-20%不等啊。 係啊，呢個咧就應該係講，如果你三年後放售咧，就唔受呢個税款嘅影響啦。不過呢個似乎呢個目標咧，就係講緊想杜絕一啲短炒賣、短投機嘅情況。 嗱，咁啊，政府啦當初推出咁多嘅一啲所謂辣椒税項啦，咁啊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打擊一啲短炒嘅活動啦，同埋減少投資同埋外來嘅需求啦，亦都咧係嗰時嘅樓市熾熱啦嚇，2010年代嗰時樓市熾熱啦，希望可以嘅降温啦嚇，咁同埋咧就係亦都確保個物業市場健康發展，同埋咧就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自置居所嘅需要啦嚇。 冇錯。 咁但係即係隨住近嚟啦，即係見到美國加息啊，以至到疫情啊等等嘅一啲經濟不利嘅因素咧就出現咗啦。咁其實今年以嚟咧嗰個樓市咧都跌咗唔少。咁譬如话咧，系上个最新嘅吓八月份嘅差股处嘅私楼售价指数咧，咁啊按月咧就急跌2.26%啊，咁啊今年头八个月咧个楼价指数已经累积咧就跌咗6.5%噶啦，咁亦都有啲业界咧预料咧，其实嚟紧呢一年咧吓，亦都个平均楼价都可能讲紧跌10%咁多啦， 系， 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有啲人就认为啦，其实要去到为楼市降温呢啲嘅目的吓，系咪已经系失去咗咧？咁同埋就系而家都冇乜所谓炒卖啊嘅状况出现啦。咁而家都系即系所谓买家主导嘅一个市场。咁其实啊，系仲有冇需要去到真系咁即系收得咁紧，征收咁多嘅纳税咧？咁样 其实就系嘅。其实你就咁睇咧，好似好冇升得咁急啦。但系我哋都要睇翻成个历史。其实而家冇升到咁急啫，睇下系咪去到一个，我谂大众都讲系咪去到一个调整到一个位置，系大家都觉得可接受啲咧，咁样令到我哋新一代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家庭系可以上到置业阶梯、置到业啊，呢个考虑。同一时间，我会觉得我哋唔好净系睇钱先，我哋都要睇下整体嗰个楼我哋所谓住屋供应系咪我哋预期到会有一比较大量嘅住屋供应。其实背后系讲你有多啲嘅住屋供应咧。希望嗰個樓價水平咧就可以自然會調整嚇。咁問我哋，我覺得睇樓價，你都要睇埋個住屋供應嗰個預期係咪配合到兩者，令到我哋令到個成個樓價降温，而有足夠嘅單位俾到年青人或者我哋香港嘅需要置業嘅人士上到置業階梯。 所以咧，咁其實以往咧，政府去到回應呢啲關於辣椒有冇需要調整嘅問題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其實要去到調整呢啲嘅税項咧，咁都要視乎幾個因素啦。咁包括就係即係物業市場嘅價格啦，樓市嘅價格啦。市民置业负担嘅比率 系吓， 虽则咧而家话嗰个楼市都回咗一啲比率啦，咁但系其实咧都根据一啲嘅数字咧，其实而家市民置业嘅负担比率咧都仲系讲紧70%啊，即系70%左右楼嘅一个状况。咁可能对于某啲嘅市民嚟讲，都唔系一个可以好容易负担到嘅一个水平啦。 其实就睇翻坊间啲数字或者啲人嘅反应咧，都觉得都系辛苦。除咗你话俾首期，而家有啲嘅措施。早近年都有啲措施可以放宽翻啲首期啦，但系呢啲讲紧系首置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啲供款嗰个比率咧都高，因为佢楼价都系相对仍然系高。虽然我哋话今年累积有6.5%系回调咗啦，但其实只要我哋睇翻以往历史咧，我都小心睇睇。如果要增长或者升幅，其实可以好短时间可以几个百分点。甚至乎接近一年里面10%，随时都有。咁我哋即系我哋唔可以睇得太短。当然，我哋都要睇下系咪要调整，令到我哋个经济都比较系平稳，同埋个房地产市场系可以平稳地调整，就唔系我哋嘅财爷都讲过，佢有冇预期会有一个所谓断崖式嘅所谓嘅降价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大家要讨论下先。 咁政府除咗头先讲即系市场价格啦，吓呢个市民嘅负担比率啦，仲有就系物业成交量啊、供应量啊，同埋本地同环球嘅经济变化等等咧，都系政府去到考虑系咪要调整呢个税项嘅一啲参考嘅一啲指标嘅因素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近期咧，都有一啲新嘅或者要求啊，或者角度去睇呢件事，就系人才嘅问题。 哦，系啊。 咁譬如见到咧，系立法会地产建造界嘅议员龙汉标啦，咁都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写咗一篇嘅文章。当然啦，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嗰个嘅辣椒税，究竟系咪啊，仲系叫做担当紧以往去到压抑楼价、即系降温嗰个角色之外咧吓。佢亦都提出一点咧，就系话近三年嗰个疫情反复啦，咁加上咧人才外流啦。海外嘅專才同埋投資者咧望港而卻步啊，咁都要審視一下咧呢個辣椒咧係咪已經過時？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商界啊、市場人士都講到話啊，其實咧會唔會可以放寬嚇呢個嘅買家印花税？就真係咧就係讓呢個外來嘅買家嚇，咁就可以咧係俾少啲印花税啦，咁就吸引佢哋嚟香港嗰度發展，就是、一個吸引人才嘅措施。 咁亦都。喺今時今日咧，我哋都講要搶人才啦。咁其實係香港經濟發展需要有人才嘅，尤其是我哋新嘅產業啊，我哋以往冇咁多嗰類嘅人才。咁其實係喺從呢個角度令到佢吸引嚟香港有一個比較長期啲嘅發展同埋定居咧，係一件好事。咁但係我哋就要分析一下啦。其實我想吸引佢哋，咁係用咩途徑令到佢可以喺度置業，你都可以安居。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唔可以忘記我要留住本地人才。咁所以成个政策咧，你要吸引到人之余，你亦要留到自己人先。咁我哋就唔可以单向去睇。 即系嗰个房屋嘅供应就得咁多噶啦。咁如果系即系吸引咗一啲外来嘅买家嘅时候，其实咧就系当初嗰啲辣椒税嘅原意都系想即系保障香港嘅市民，即系有机会可以上到车啦。 冇错。 咁而家如果系要吸引多啲外地嘅买家，变咗可能本地嘅买家又会可能得到嘅供应又会少咗咯。咁呢个都系要考虑。 系啊，咁当然啦，我哋而家欠缺系咩咧？一啲比较大家有掌握，同埋一啲我哋叫做比较肯定嘅可信性嘅数字，大家做一啲嘅评估。 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各位咧，都如果对于呢个嘅辣椒税吓，应该应唔应该调整啊？有咩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噶。好啊， 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地产代理嘅代表啦。咁就有利嘉阁嘅地产，利嘉阁地产嘅总裁廖伟强啊。廖伟强你好， 系你好， 系廖伟强你好。 嗱，你哋地產代理界，不如都請你講下你哋所掌握嘅數字啦。咁究竟啊，即係其實呢近期啊嗰個樓市嘅變動，以及係二手交投嘅變動又係點樣啊？ 就無論係一手或者二手咧，喺今年全年嚟計咧，即係對比翻舊年嗰個成交宗數咧，其實都可以形容係進入一個冰封嘅時期噶啦。因為今年年初到而家嚟講咧。一手嗰個按比例計，就算我去推算到年尾計算咧，都應該會少過舊年30%嘅成交量。咁二手都係同步嘅，都係一樣啦。咁都係下跌咗差唔多都超過30%嘅成交量咯。所以喺呢段期間入邊咧，就地產代理嘅生意咧，就當然係非常之差啦。咁同埋個經營嗰個成本啊非常之重啦。咁喺個困難度方面咧，就相當之高噶啦。而家喺呢個階段， 一手又如何咧？ 刚才都提过啦，就一手嚟讲到而家嚟讲都系讲紧系8000多宗啦。旧年全年嚟讲系差唔多去到成17000多宗嗰个成交量啦。咁变咗已经去咗三季嘅时间啦。咁就算当第四季，尤其是今个月啦，我相信好多发展商都系静观其变啦，都睇紧个施政报告方面有冇啲利好嘅因素，然之后先再推盘啦。 OK， 所以我话呢段期间。拖得几慢啊？那个推盘量， 我哋头先讨论咗关于楼市辣椒税嘅一啲讨论啦吓，咁你又点样睇咧？系唔系应该系时候检讨咧？ 嗱，我觉得咧就个辣椒到而家都有成12年嘅时间啦吓，咁我觉得当其时个楼价系上升咧，咁就政府一路推辣椒，想抑压嗰个楼市嘅升幅啦。咁其实见到你由推出到而家嚟讲，其实楼价都一路上升紧嘅。咁累积个升幅到就算到今日为止咧，都累积超过咗1%以上咧，嗰个楼价上升嘅幅度吓。咁变咗嚟讲咧，就你辣椒嚟讲咧，就未必系完全系可以压到咯。咁喺呢段期间嚟讲咧， 咁當然你話如果放返寬辣椒，會唔會令到樓價即刻再次上升啊，或者交投量上升呢？咁其實就而家目前個市況嚟講呢，我成日都講話救到個地產呢，就等於救到部分嘅香港經濟，因為相關嘅。咁所以應該喺呢段階段嚟講呢，就應該要係再重新檢討優化同埋放寬嗰個辣椒嘅情況囉。 明白。啊，李慧强，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咧，讲下一手先啦。喺一手情况之下咧，就交投量少咗，咁呢，我谂同发展商发展嘅步伐同埋推盘去睇市嘅角度有关系嘅。咁另外就系，量少咗啫，但系我想啊，本来呢个辣椒嘅目的，头先讲过就系想压抑个楼价。你觉得，你又觉得去到今年嚟讲，以往咁多年，其实都升咗差唔多一倍有多啦，或者接近一倍。其实你觉得咁近呢一年啊，喺而家嘅环境之下，有冇系一个趋势调整紧嗰个楼价，而令到去到翻一个健康嘅轨道咧？ 嗱，其实而家嚟讲咧，个楼价由旧年嘅高位八月到啦，八月都系旧年嗰、那个我哋嘅指数嘅高位啦，到今年嚟讲到而家累积嗰个跌幅咧，就大约系即系用指数计数咧，系11%到啦。咁问题呢个数字系滞后噶，因为睇我哋指数嚟讲，大概就有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到啦。咁即系换言说话咧，楼价累积嗰个跌幅咧，到今日为止咧，可能已经去到成大约系一成半左右到噶啦。吓，因为有时呢几年入市嘅买家咧，咁其实个楼价方面都系相对，因为你见2019年嘅社会运动啦，再加埋呢三年嘅 Covid 啦。咁樓價都係個冇乜點上升嘅，咁變咗喺早幾年前入市嘅買家到今日嚟講，見到樓價跌咗10%+，咁你知嗰啲上車客其實係講真係可以借90%或者借80%噶嘛，咁佢哋已經去到成有部分已經去到負資產嘅啦，所以變咗近呢幾年入市嘅買家咧，佢個構成嘅壓力係相當之大嘅。 咁調翻轉頭講啊，李慧強，如果就算呢個跌咗譬如11%啦嚇，頭先你講，咁其實對於未入市嚇，而家都想置業嘅人士，有做申請唔到居屋啊、資助房屋嗰啲咧，其實喺呢個水平，其實佢哋嘅接受能力係咪已經你覺得或者喺市場裏面觀察係咪大幅調升咗，令到佢已經足夠能力入市咧？我即係呢個可能你哋前線會理解更多喎。 其实而家准买家嘅数量系有喺度，喺市场系相当足够嘅。因为点解呢？其实而家个按揭保险计划入边咧，系其实可以借到90%，1000万之内咧系可以借90%嘅。 系 咁换句说话，而家啲楼价方面咧，讲紧系300-400万系有嘅。喺新界某啲区份系新盘又好，二手系咧，其实都有大量咁嘅盘口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咧，佢攞30-40万左右到，加埋少少嘅律师费同埋手续费咧，咁就其实已经可以上车嘅。咁对一个上车客嚟讲咧，就唔算话好困难咯。 系，但系你讲紧呢啲30-40万嘅楼盘咧，系咪啲都系好细嘅单位？即系得而家我哋期望啦吓，我谂大部分嘅家庭咧期望有一个比较恰当嘅面积空间去居住。其实我哋唔好讲个总额啦，因为去到可能得百几尺咁，可能好细。但实际上，一般佢哋区，譬如要到400尺嘅单位，其实佢哋可以即系而家可以有咩水平嘅选择俾到佢，亦都嗰个比例系咪都占一个大嘅比例，令到其实佢哋有足够空间去选择而去入到市，或者搵到间屋住，唔好话入市啊。 其实咧，我有少少唔系好同意咁睇法。其实，就算我哋当年咧，我哋30几年前入市咧，因为嗰时系讲紧计建筑面积啊嘛。而家系实用面积啊嘛，今日嘅300-400尺咧，就等同于以前嘅差唔多成500尺左右到嘅。 系 咁、我哋当年入市咧，其实都系讲紧，都系类近啲咁嘅单位啦，都系嗰阵时都系借90%啦。吓、咁其实初置业者咧，你冇可能期望到好似国内或者外国咧地方咁大咧，系可以有咁大嘅面积嘅。咁应该系由细慢慢累积嗰、那个一路换楼链，一路换上去啦，慢慢你个工作能力啦、財富累積啦，或者樓價嘅穩定慢慢逐步上升啦，令到你可以繼續換樓。咁呢個係一路幾十年來咧，其實都係咁嘅換樓鏈上去嘅。 係， 唔知點解而家啲市場上啲人成講話啊，一住300-400太細啊。咁其實就算喺以往嚟講，初次置業者咧好多都係買緊啲細單位嘅。你睇翻啲舊樓，其實好多都係好細嘅。以往有啲建築面積係300-400尺，其實係好多都有咁嘅情況。 哦，咁當然都係嘅。當年沙田第一城都有好多係好細嘅單位嘅啫。 冇錯。 係。咁但係我都明白嘅呢個情況嚇。咁但係對而家嚟講咧，其實可以咁講呢類嘅單位佔嘅比例大約幾多喺市場上可以 俾大家選擇到嘅呢啲所謂中小型啦，係啦嚇嚇小型。 因為其實發展商係好睇即係市場上嘅需求而度身訂造去起樓嘅。你見喺十年八年前咧，即係嗰個樓市係上升嗰時咧，大家需求大面積嘅單位係多嘅。咁變咗咧。發展商咧就不斷係起啲大面積啦，咁去配合翻市場上嘅需求，因為佢做生意噶嘛，係嘛？咁近年嚟講咧，就好多啲分支家庭啲人願意自己搬出嚟住啊，又唔中意住劏房啊，或者唔中意同屋企人住啊，想有自己獨立嘅空間咧，咁佢就自自然咧就願意屋企或者資助佢好，或者自己有能力去搬出嚟住咧，咁佢唔介意買一個比較細嘅單位，有自己獨立嘅空間。佢唔想同屋企人住，唔想同其他人住，咁變咗咧，發展商就會設計啲咁嘅細單位，變咗我哋叫做納米樓啦，去 fit for 以市場上需求嘅買家。 係，不過納米樓又唔係太健康嘅，長遠嚟講。 當然，咁我頭先我提過啦，納米樓之後咧，咁一定有批人係住納米樓，然之後慢慢換啲比較大嘅單位咯。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換樓鏈、換樓嘅階梯咯。 嗯，咁啊，廖伟强啊，都问翻咧就系二手楼方面啦。咁其实即系虽然话你话都买家喺呢个嘅状况之下咧系继续存在嘅，咁但系会唔会话啲业主卖家咧，咁可能会因应住个楼市，可能未必会即系可能会封盘啊，或者未必会继续买啦，咁样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咧？ 嗱，呢段时间咧盘口一定系多咗噶啦。点解咧？其实香港确实真系有好多人移民嘅。咁移民嗰啲人呢其實都係中產啦，咁變咗喺市場上呢佢哋都要買樓啦，或者係遲啲買或者而家買啦，咁變咗喺市場上嘅盤源係多咗嘅，所以喺而家嘅經濟環境之下呢，點解樓價會跌呢？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令到樓價加速咗佢個跌幅，因為好多人掟咗啲盤出嚟去買啦，咁佢哋要移民就比較心急啲啦，就算平少少都會買啦，咁變咗大家鬥減價力形成一個叫骨牌效應咯，再加上而家經濟咁差啦，咁同埋個股票市場嘅波動啦，其實喺市場上都蒸發咗好多資金啦，所以令到嗰個樓價喺而家嘅水平下咧就受壓力咯。 嗱，李偉強，我哋五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 好， 唔該你，我哋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78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68宗，多九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33人死亡。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输入个案中发现新增5宗 XBB 亚系个案，截至昨日本港累计有6宗 XBB 同1宗 BA.2.75.2 亚系输入个案。有471间学校呈报682宗个案，包括555名学生同127名教职员。10间学校的9个班别同一队排球队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另外两间安老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5名院友及1名员工确诊，6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不少建筑地盘的承建商都引入安全智能监测系统，透过镜头自动侦测有没有工友没有戴头盔就进入工地，识别有关工友身份。系统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人误入地盘的高风险施工范围，包括天秤操作区的管理等等，进一步保障工友的安全。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最近先后去了晓明街、安达臣道和高山道的地盘，看到不同承建商都同时积极引入新技术和更智能化的操作，多方面研究提升地盘的效能和安全的方法。他期待行业会变得更先进，更多热衷科技应用的朋友加入房署的工程项目，推动房屋设计和建造方法不断革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事件是由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长布达诺夫策划。 聯邦安全局發表聲明說，查明共有12名疑犯參與襲擊，其中8人已經被扣留，包括5名俄羅斯人、3名烏克蘭公民和亞美尼亞公民。襲擊中使用的炸藥收藏在多卷包裝塑膠膜中，從敖德薩經保加利亞、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運到俄羅斯。烏克蘭內政部說，俄方的指控是無稽之談。尼泊尔西部暴雨成灾，广泛地区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当地传媒报道，过一星期至少33人死亡，起码22人失踪，大部分来自低洼地区，另外有多人受伤。西北部卡纳利省受灾最严重，河流水位上升，多座吊桥被洪水冲毁，几百间房屋损毁，数以千计民众要撤离。救援人员说，大雨持续加剧进入山区救援的难度，要从其他地区调动直升机协助，救援进度比预期慢。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有意外，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落龙翔道嘅龙尾就过咗圣若西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湾位。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而家近福亨村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南地轻铁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杨洋、赵老师，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冀州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近排有一啲嘅地產界人士啦、商界人士咧，都向特區政府就建議咧，要去到撤銷或者係寬減一啲嘅樓市辣椒啊咁。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李家國地產總裁廖偉強傾傾嘅，請翻廖偉強出嚟先。你好， 誒你好， 係。咁如果真係去到檢討呢啲嘅辣椒税項啦，或者係撤銷部分嘅啲辣椒税項啦，你覺得會對而家一啲疲弱嘅樓市同埋係二手交投有幾大嘅作用呢？ 一定有幫助啦，因為而家個香港個經濟咁差，咁加上個疫情嘅因素，令到其實對外嘅通關同埋對內地嘅通關咧，都仲係有個阻滯喺度嘅。咁變咗咧，就一定要振興香港經濟啦。咁從多方面嘅渠道啦，咁包括樓市都需要啦，因為如果你樓市你再係咁嘅形勢入面，樓價再繼續急劇下跌咧，就會構成咗好多負資產，咁同埋好多香港人嘅怨氣咯。咁再加上咧就成交量少咧，其實都影響到政府嘅税收啦，同埋整體個經濟咯。 唔係，即係你預期有幾大嘅一啲刺激嘅作用咧？ 如果能夠撤銷辣椒嘅話咧，我相信樓市嗰個健康交投咧就會出現翻咯。咁你樓價係咪即刻會上升咧？咁要睇下個力度有幾大咯。咁嗱，舉個例子啦。 Okay. 額外印花税方面咧，咁其實就撤銷咗咧。其實而家呢段間額外印花税嘅因素就係主要係制止啲炒家入市去炒買啊嘛。咁呢段期間入邊咧，我相信炒嘅個經濟咁差，樓市咁差咧，炒家嘅數量就好少嘅。咁反而咧，你而家喺呢個 moment 撤銷呢個額外印花税咧，咁其實係增加咗好多供應嘅，因為佢係綁你三年啊嘛，係嘛？咁數據都有顯示睇到啦。咁如果你將佢變為兩年，其實釋放咗係53,000個單位出嚟嘅。咁如果釋放減變為一年嘅話咧，都有124,000個單位。咁如果全部撤銷曬嘅話咧，就有機會有16,800,000個單位推出嚟咯。咁你咁大量嘅數量嘅增加嘅話咧，咁樓價咧就一定仲有壓力喺度嘅，咁當然仲要放寬埋其他辣椒啦，即係例如最近啲有好多人士咧都有提過，就話放寬嗰個買家印花税部分嘅買家印花税啦，例如即係專才優才計劃嗰啲內地人嚟香港咧，係咪需要綁7年咧？咁呢啲係要需要喺施政報告入邊咧再研究咯。 OK， 好，唔該曬廖偉強，多謝你啊。 Okay.系 李伟强就是地产代理李家国地产的总裁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各位听众对于呢个辣椒税有咩嘅意见呢？咁大家认唔认为是时候需要检讨甚至撤销部分嘅一啲辣椒税项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何巨业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讲讲佢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啊，谢伟全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 Tony 你好， 系你好啊。咁啊，对于而家有啲嘅地产界人士啦，咁就提出话要撤销辣椒啦，你又点睇啊？ 主要咧，我哋建议任何即系改动咧，都要睇个目的系乜嘢。咁其实如果个目的系即系我听到有啲咧就话，楼价而家下滑咯，咁样希望刺激翻嗰个楼市，令到楼价唔好下滑，甚至咧即系有逆转添。咁呢个其中一个我听到嘅。另外就话，而家啲成交量咧好似比较低迷。如果系撤销辣椒咧，可能喺呢方面都会刺激个成交量。咁呢两个即系我听到啦。咁我哋就睇下呢两个想达标咧，系咪大家而家目前嚟讲咧？覺得是需要的，從而呢就是採取一些調整啦，咁樣。我自己個人來講，之前我都有表過態的，樓市呢個升跌呢永遠都是有即係有升亦都有跌的。咁而家我哋睇呢嗰個辣椒嗰陣時當然希望呢個辣椒可以產生作用，從而一個短期措施啦。咁佢作用係咩呢？嗰陣時就係因為供求方面嘅失衡，即係話呢供應同個需求呢係相差幾大。咁點樣令到個需求減少呢？所以嗰陣時有啲辣椒呢令到一啲非必要，即係話唔係剛性需求嘅嗰啲減少，從而呢就令到個需求又減少。 咁典型非剛性嗰需求減少咧，即係譬如投資啊，甚至炒賣啊等等，咁啊加重佢嗰個如果要買入嘅所花嘅費用，同埋咧如果短期內咧去脱手，從而獲利啊等等咧，就亦都要俾多啲税。咁啊呢方面咧就令到咧好明顯噶啦，個需求減少咗咧，嗰個成交量自然咧會少咗嘅。其實辣椒一出咧，大家都記得咧，就係、是、原本咧、我哋成交量整體就好高，尤其是二手市場啊。咁二手市場咧，即係其實減少咗好多嘅。咁其實如果係咁咧，我同即係嗰個辣椒原意嚟講咧，就而家希望刺激翻嗰個成交量咧，似乎有衝突啦。咁另外一樣嘢，大家都知道樓市好多時候咧調整期咧。一定出現有某段時間咧成交量會減少，因為嗰個大家觀望啊，個方向係點咧，大家唔清楚嘛。咁唔清楚啲人咧就按兵不動，睇下先咁樣，咁自然嗰個成交量會減少啦。咁乜有一個好重要問題就係而家私人樓價同我哋市民一般嚟講嗰個可以負擔嗰個購買能力嗰、那個落差好大，大家都認同。咁有。少量的調整呢未必是不好處理的，當然即如果大幅度的下跌來說呢，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對整個經濟都沒有好處，對金融都有影響，這件事一定是即係要防止啦， 喺 呢方面咧點樣羅列啦，最緊要 係阿 Tony 啊，其實咧，似乎頭先提咗個點，就係個點去刺激樓市咧，有一個角度講啦。但刺激樓市唔代表一定令個價格升嘅，其實係交投希望多啲啫嘛。咁其實好多時以前嚟講就話，因為個樓價高，所以咧好多人買唔起，或者係就算二手市場啊，都做唔到個成交，因為始終係唔肯即係降價啦，或者調整啦。咁其實你覺得嗱，我哋咁假如真係話又做啲調整喺辣椒上面，其實你係覺得會刺激到個交投量啊，定係話令到嗰個價格即係繼續失衡地向上升呢？定係話仲可以控制住佢有調整，而同一時間增加一個所謂交投量呢？ 嗱。Vincent 你讲得呢个好啱嘅，因为其实咧，无论楼市升跌嚟讲咧，可能交投量都系有刺激作用嘅、哦。即系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因为永远咧，你唔知道几时系最高，几时系最低。 嗯、 最紧要个方向定咗咧，有唔同嘅人就会入市啦。头先你讲，可能嗰个购买能力可以增加，因为楼价下跌，所以多啲人咧就可以置业啦。咁呢个又会刺激楼市嘅成交量噶吓。 系。 咁而家嚟讲，处于咧就系观望嘅。 系。 当个市未定嘅时候咧，个成交量一定会减少嘅。 嗯。 咁、啊、所以其实你譬如话减咗个辣椒嚟讲咧，你引入一啲新嘅需求咧，当然有机会个成交量会增加。 嗯嗯。 而另外最主要即系如果大家觉得个楼市咧已经系即系个趋势。升好或跌好已經定咗啦，咁自然有一批人流又會入市。咁當然你不停升嘅時候，大家位睇往後都升嘅時候，自然會刺激到個買賣嘅。呢個有亦都有同樣呢個情況出現嘅。 係啊 ，Tony 嗱，其實咧另一個角度睇，我哋有新盤同埋呢個二手盤啦。似乎新盤咧，就當然啦，發展商期望控制住嗰個水平啊，唔好跌啦。咁但係呢其實另一個解決嗰個樓市供應呢或者樓房供應呢係咪一個二手市場着墨。咁如果二手市場係更加交投或者係多啲盤源出嚟令到大家係買得到下。咁嘅話其實係咪仲理想，咁但係又點樣令到唔刺激個樓價但係可以令到二手市場係更加活躍促成更多嘅交投，係咪呢個嘅我哋要都值得諗嘅方向呢？ 其實向來都喺呢方面呢，剛才我講呢就辣椒之後呢同埋加上按揭的政策来讲呢，其实令到手楼呢去买卖方面呢那个限制多了。限制最主要呢第一就是说你个首期呢就可能要比好多。而一手楼呢发展商在这方面呢有另外的安排，令到你那个即是说所谓首期付款那里呢即是没那么大压力，不需要比那么大的成数嘛。你现在买二手楼其实同一手楼呢当然个价钱有分别的，即是个尺价。咁但係你有陣時買嘅時候咧，你如果你按揭方面，我只可以做到六成，咁你可能咧分分鐘咧要預備成50%嘅，因為你仲有使費噶嘛。 係 係。咁呢樣嘢就蝦人啦。咁你亦都造成而家一手樓咧，我覺得主要嘅成交量減少，就呢個原因啦。 咁啊，謝偉全啊，都有另一個角度咧，去到睇頭先你問嘅問題，就係話究竟而家香港有冇需要去到托市咧？咁就係嗰個公共財政嘅問題啊。咁因為咧就係、是、即係近期啦，咁都出現咗一個嘅財政赤字啦。咁事源咧都係因為即係物業嘅印花税咧個收入咧係減少咗啊。咁亦都令到咧就係發展商去到投地方面啊，嗰個嘅態度咧都係觀望咗啦。咁就變咗賣地嘅收入咧，亦都係減少咗。咁所以咧有啲人意见咧就系话啊，其实有真系有需要托市嘅，因为咧托咗市咁就可以咧令到物业嘅印花税同埋卖地收入都可以咧系提升翻。咁喺而家即系政府出现赤字嘅时候咧，系有助于咧去填补翻咧嗰个嘅政府嘅收入嘅。你又点睇呢样嘢咧？ 嗱，我觉得咧，嗱，香港即系低税率咧，但系有好多人都评论咧，其实我哋喺其他方面俾咗好高嘅税，包括咧我哋喺居住方面啦。咁你頭先講呢，就好多時候過往我哋都抨擊即係香港政府呢會唔會係高地價政策啦、即係特登呢即係多啲少啲供應，等你即係賣貴啲。咁呢方面我哋係咪對市民整體社會嘅帶嚟嘅好處最大呢？未必㗎喎、因為點解大家都捱得咁辛苦，居住呢越嚟越細，令到大家嗰個怨憤增加，令到香港咧喺呢方面咧，即系市民支持政府方面咧，就即系嗰个力度大幅减少。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咧，其实我都讲楼市升跌梗有嘅，因为点解你冇可能一样嘢永远升噶嘛吓？咁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喺现在个调整嘅幅度，大家讲咧，我听咧就系而家嚟讲睇到啲数字都系单位数字啦，系咪？甚至有啲人讲话，即系最差嘅可能系。我聽到最緊要嘅就兩三年咧，就可能話有30% 嘅下調幅度。咁其實我覺得10-20% 咧下調幅度咧，係即係我覺得喺目前嚟講個環境，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可以接受啦。咁因為影響嘅人咧，最主要咧就係而家你譬如話啲樓價去翻2019年嘅水平，咁就係最近呢幾年入市嘅人咧會即係佢會受影響，又會有啲人話會負資產咧。但係最主要入市咧，即係自己居住嚇，自居住嘅。咁有陣時咧，嗰個樓價升跌咧，對自己當然係升緊係開心啦。但係嗰個實質你因為要居住嘅，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你睇長遠啲嚟講咧，你睇翻譬如嗰、那個即係20-30年啊等等，那個樓價基本上係會。比通脹嗰個升幅更大嘅，從呢個角度嚟講咧，短期一啲調整咧，而唔影響自己嘅生活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可以接受。另外按揭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好保守噶啦，咁所以對嗰個金融啊同埋按揭方面，我覺得咧。系嗰個影響應該係好細嘅， 係阿 Tony 嗰個借嗰個成數唔高啊嘛， 冇錯。阿 Tony， 我想問嗱，點先樓？我哋睇嗱，我知道發展商咧，你要佢即係大幅降價咧，亦都受限好多因素，佢買地嘅成本就高啦，建築成本亦都高啊，佢係咪好可以大幅度減價咧，或者調整咧？可能呢個都有個大家未知數啦。但係喺佢有乜方法喺二手市場嗰度有調整一啲措施，令到激活二手市場，針對啲二手市場？令到可以即係大家唔好期望賺咁多，而現有業主又想放嘅都可以加大啲供應。其實呢個都係真係解決房屋問題嘅一個大一個大嘅空間嚟嘅喎，係咪咧？ 誒，我覺得咧呢樣嘢其實同個按揭，頭先我講按揭方面嗰度咧可以考慮啦，因為會唔會而家太過保守咧？咁最近因為亦都調整咗個壓力測試啦，減少1%啦。咁呢啲其實都可能咧，令到多啲人有能力，或者會喺即係喺二手市場方面個成交都會刺激到嘅。咁只不過咧，就按揭方面咧，過往我覺得可以有空間咧調整，因為你記得咧，即係最初嗰、那個成交嗰個數額咧，嗰、那個樓價。即係都有調整過嘅，去到800,000，400去800,000，咁呢啲咧就會即係會對嗰個成交量有刺激嘅，因為購買嗰方面個大家都唔需要儲咁多，或者嗰個首期咧就可以較為輕鬆啲。其實香港好多人咧，其實供係冇問題嘅，最主要係首期。咁首期嚟讲咧，系二手方面咧最大嘅障碍。 明白。我最后一个问题就系好快。其实你估？ 如果我哋吸引人才，系咪值得喺呢个辣椒里边做啲功夫咧？ 嗱，呢样嘢我觉得都可以谂嘅，但最主要咧唔好俾人咧滥用咗，因为好多时候香港有好多人都好聪明嘅，所以呢个咧做嘅时候咧一定系考虑，真系我哋啲人才嗰啲咧，我哋帮佢，佢如果有心置业嘅。我哋梗係喺呢方面可以協助一下啦，不過好多時候人才呢都係睇定啲嘅，嚟到可能係租嘅，咁所以發展商譬如話佢覺得而家市道賣樓唔好呢，可能亦都多啲供應係喺租務嘅市場嗰方面囉。 嗯 ,ok, 好，唔該晒謝偉全，多謝你呀。 系 谢伟全就系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好简单嘅事 ，HIM 他。嘅受词嘅时候嘅形式啦 ，H-I-M him， 平时好多时候好似听唔到个 H 音，咁究竟应该点咧？其实如果我哋正常讲嘢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个 H 音咧都系会唔见咗嘅，而系会俾前面嗰个字个尾音咧楞咗落去，咁啊 H 音咧就唔读啦。譬如我俾个例子，我用手递咗啲嘢俾佢咁啦 ，I handed him something， OK， handed。him something， 讲得慢就咁啦，快嘅时候咧 ，handed 后面有个 D 音啦，楞埋落去后面个 him 冇咗个 H 音咧，就变咗咧 handed him， handed him， handed him something， so I handed him something， I handed him a piece of paper， 递咗张少少嘅纸俾佢。譬如我话啲嘢俾佢听啦 ，I told T O L D D 音尾跟住 him 个 D 音楞埋落 ，I told him， I told him。I told him, okay. I told him. 我望住佢 okay. Past tense. I looked at, looked at. A T T M 楞埋嚟 H I M. I looked at him. I looked at him. I looked at him. 咁咧就可以啦，就唔使 I looked at him. 因为 H M 咧实在太花气力去读啦，好多时候咧就咁样烂咗去就算啦。留意前面嗰个字，嗰、那个字尾楞住嗰个系咩音？好，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行政长官李家超， 大家睇到系我哋行咗零加三啊，见到有好嘅效果咧。有好多人都希望我哋更加放宽，甚至有啲即刻喺零加三实行之后咧，系几日就要提及零加零。我系实施零加三嘅时候咧，都提及咧，我哋要留意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而亦都睇到咧，因为我哋零加三多咗人去外地，又或者外地嘅人嚟咗香港多咗，而导致咧我哋好可能咧系带入一啲新嘅不同嘅病毒株翻嚟咧，呢一个要留意住。 自由風繼續講緊咧，就係關於有啲人士提出咧，要去到減辣啊，為樓市減辣嘅情況啊。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尹先生喺度，尹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我就係其實係反對減辣嘅， 係 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太過多年用個樓，佢好似去生金蛋嘅形式。因為如果你咁樣嘅話咧，譬如以呢十年裏面加咗辣落去咧，其實係真係有遏止呢個炒風嘅現象。同埋就話，如果你話為真係為咗要減辣而俾啲要為啲專才嚟到去俾佢去買樓，其實頭先個議員啊謝偉全都講，埋你香港打得工嘅，你都係講緊會租樓先。同埋一個問題。我都喺啊特首个里边嗰个网址都讲咗，我话其实香港人沿用以嚟系必须要住满七年先享用到任何嘅福利。其实呢样嘢系我谂都唔应该去减辣，你除非样嘢咯，喂，你为咗个专才而去减辣去俾佢去嚟买楼嘅，我就觉得完全系唔应该。同埋而家香港个楼市好似你头先讲话斋。第一个嘉宾讲，以前嘅楼系 二三百尺是夠住。而家香港起嘅樓，所有嘅積全部二三百尺是完全是不適宜居住嘅。 Okay. 所有二三百尺嘅樓完全是起嗰套劃嗰度積出嚟，完全根本都冇廳冇廳冇廚房。 OK， 明白。有廚房噶嘛 ？OK， 好啊，多謝曬尹生嘅意見啦。咁佢就認為以前咧就係炒風鼎盛嘅時候咧、就所謂炒樓好似生金蛋咁，咁所以有辣椒啦。咁但係何巨業而家面對住個二手交投淡靜嘅情況，咁好似市民嘅買樓嘅選擇少咗， 係啊， 應該點樣去平衡呢件事咧？ 即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個市場咧，其實二手樓其實個量係大嘅。如果你可以即係話令到而家呢個狀況係咩咧？我見到有唔少人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咦，二手樓嘅價格同一手樓可能相差無幾，個距離唔太大，咁佢哋就寧願我不如一手樓，但一手樓又真係貴喎。咁點咧？你點樣可以令到二手市場大家可以多啲樓盤放翻出嚟？但係亦都唔會令到現有嘅業主唔會叫蝕錢咧，即係佢就可能話，佢去賺嘅比較少啲，因為佢冇預期嗰個市場再大升咧，咁佢可能有機會就喺一個合理水平放翻啲盤，令到個二手市場可以活躍啲。咁問題就係我哋而家有冇一個咁嘅政策，有冇咁嘅橋啊？有冇橋可以針對到激活二手市場？咁但係我覺得咧，呢樣嘢就係要諗諗。但係我哋都明白，一手樓咧，你好難一時間令到佢完全降價嘅。咁除非你嘅大量供應，但大量供應我今日仲未睇到，所以我覺得頭先嗰個聽眾都講，我哋舊樓可能都仲好住，係咪我哋諗下二手市場點樣去放翻出嚟 ？OK， 討論到呢度先，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星河名居嘅意外事故已經清咗場，車龍有待消散。而家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九龍灣港鐵站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咧，交通都係非常繁忙嘅，車龍排到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對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汇丰38.7跌一蚊，比亚迪股份195蚊。跌系升咗6.1，京东集团185.3升2.9。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佳兆业资本、自然美、华联国际、文富国际同埋冠军国际控股，股份编号系1629。五大跌幅股份排头位嘅股份编号系1156，之后系艾美疫苗、协鑫新能源、新华通讯频媒同埋上坤地产。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48，瑞士法郎0.996，加元1.379，人民币7.173，英镑对美元1.108，欧元对美元0.971，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报15,6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70.1美元，港汇指数106.2，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就系、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浸会桥面，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警察总部。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龙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排至到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一段挤塞，龙尾是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是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岗军营挤塞，龙尾桥头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由一个举动，怎样看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的重视呢？ 无论是大国细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不算得什么。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的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40分，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何巨业在这里。何巨业，这个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谈下关于市区重建的一些项目。市建局早几天就是宣布了启动土瓜湾区两个重建项目的法定规划程序。咁呢两个项目咧，分别系明伦街码头角道发展计划，咁我哋通常都就系俗称啦吓，佢叫做五街啦吓。咁因为咧就讲紧咧就有几条街咧，咁就系呢个嘅规划咗嘅一个重建嘅范围啦吓，包括明伦街啊、中信街啦、吓兴贤街啦、兴仁街啦等等嘅咁。咁呢度咧系讲紧咧系涉及到系有820个嘅业权啦吓，1400个嘅住户啦。咁啊，呢个区咧，咁其实好多嘅楼龄啦，都已经系成超过60年噶啦。 系啊， 咁同埋咧，一 般嚟讲咧，都系讲紧六至八层咧，就唔算好高嘅一啲住宅楼宇。咁根据啲传媒报道咧，咁其实呢度嗰个嘅楼宇质素咧，都已经都比较差噶啦吓。咁经常都出现咗打风落雨会漏水啊，或者石屎剥落嘅嘅状况啊咁。咁啊呢个地盘咧，咁预计会起翻咧就大概系1800个嘅住宅单位，1200几个嘅住宅单位啦。另一个项目咧就系讲紧呢个叫做土瓜湾道码头角道发展计划啊，咁呢个咧其实系讲紧两栋嘅工业大厦啦，咁正正就系咧呢一个嘅头先讲嘅五街地盘隔篱咧就系两栋，讲紧系新宝工商中心。这个的两期的工业的楼宇。这两期的工业楼宇重建了之后也都预计会起大概是950个单位。即是说两个相连的地盘将会兴建2200几个单位。何巨业。怎么分析呢，即是经常都听到这些重建的项目。今次就轮到土瓜湾这两个就是临、即都是一些临海的地皮的就说要去重建。怎么分析这个地区呢， 其实整个土瓜湾讲了重建很多年了，不止这个五街还有一个十三街、我们就要记住整个澳棚那堆其实都是一个需要更新的地方的。楼宇是破落的了，只不过以往就只是集中看着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但是今次似乎它就有个策略了。包含埋一啲嘅工業樓宇啦，所謂嚇，不過佢低層啲嘅，矮層啲，咁從而咧就可以整合咗一個大型嘅發展。嗱，其實呢個方向咧，亦都係我都睇到咧，市建局近年而家咧轉咗呢個咁嘅模式噶啦，即係所謂嘅規劃主導先啦，咁就點樣去打造個發展嘅模式係最理想，所以整合好多街道啊，甚至乎唔同嘅樓宇，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必須要係咁做噶啦。因为我们不是就咁重建，是要改造整个地区的环境嘛。他这样做就可以改造到了。不过问题牵涉就是、今次不是住宅那么简单，也不是地铺那么简单，还有一些工业。那怎样可以推动到收购啊，怎样可以推动到发展呢，似乎今次这个项目呢他有些新想法。 嗱，咁你就讲到系应该系讲緊呢个嘅业主呢，有部分嘅业主可以去参与重建呢个嘅问题，系咪 冇错啦。 咁因为呢今次呢就市建局啦都将会系首次试行呢，就系一啲系拥有指定物业数目啊嘅业主，合资格嘅业主呢可以参与项目嘅发展。嗱、以往呢就系可能市建局要去到重建一个地方，咁当然系向啲业主系提出收购价啦，咁或者系提供一啲嘅叫做搬迁嘅一啲协助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相信会首次去试行咧，就系为呢啲嘅一啲合资格嘅业主咧，去到俾佢哋参与项目发展，咁呢个又会有咩唔同嘅结果咧？ 我就会睇到啦，以往其实我知市建局以前都有推动，想推动啊，就话重建呢个工厦，咁就但系收购就困难啦，因为大部分揸住工厦嘅其实都系啲企业家或者系啲嘅经营者，佢哋咁多年里边亦都有自己嘅经济能力，咁其实佢哋甚至乎有啲占嘅面积都唔少。好多時就算係賣咗俾人都好咧，其實就佢哋都有啲發展商或者所謂嘅接手嗰啲業主咧，其實都想自己發展多過俾你收購嘅。咁所以咧，因為佢自己冇一個個環境因素嘅壓力啊，住宅樓嗰啲業主咧就係一個自己單位好難自己同人哋合作發展，咁不如我就俾你收購冇問題。但呢種咧工業大廈咧，我就覺得佢哋好想參與，因為尤其是有啲大業權份數嗰啲嘅業主咧，佢不如話。我自己同人合作商議去做重建都可能得，咁如果你今次大型嘅發展，我可唔可以一齊參與作為一個持份者，或者一個參股嘅模式，或者點樣去我要有一個所謂嘅發展嘅回報咧？咁我覺得今次係似乎一定要用呢種模式先可以打動到現有嗰啲嘅揸住大業權份數嘅業主。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以往未試過。你用咩嘅模式去做？点去计数啦？我哋成日讲点样计翻嗰个份数啦，点样计翻个分成啦？咁呢个系我谂对市建局推动呢个模式咧，系一个大挑战。 咁但係有啲團體咧，我見喺回應嘅時候就講到話，都擔心咧咁樣嘅做法啊，即因為都未知道邊啲嘅業主先至叫做符合資格去到參與嗰個重建啦嚇。咁、究竟啊，就係小業主有冇得去參與咧？咁都擔心咧，就只如果只係得一啲大業主啦，即包括係發展商啦嚇，咁、去到參與呢個重建嘅項目，咁但係小業主咧就冇辦法去參與咧，咁可能會對小業主唔公平喎嚇。咁當然啦，就而家市建局咧就未正式就係提出究竟呢個可以合資格參與重建嘅業主嘅門檻係乜嘢，同埋究竟嗰個參與嘅形式又係點咧？即可能要稍後先至再公布啦。咁但係即有啲團體就提出呢個嘅關注。 其實我都睇到啲咁嘅報道，不過事實上喺執行起上嚟咧，如果你話要咁多個業權，而家講緊係譬如800多个業權啦，其中一五街嚟講都，你要嗰啲小業主個個一齊參與，我諗未必個個有能力，亦都有興趣，亦都坦白講冇咁嘅管理嘅能力。你參與你唔係就咁樣好似買股票咁樣噶嘛？參與先可能都要承擔定風險。咁你係唔係想做呢？咁我覺得亦都係好困難嘅。從呢個加速發展或者重建嘅角度嚟講咧，太多持份者參與，亦都唔利於嗰個效率。所以我又覺得係好難完全去兼顧。問題就係點解要照顧啲大型嘅或者係公司或者佢有大業權份數嘅一啲嘅業主咧？咁可能就係、從呢個角度睇，可以減低個收購成本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係協議或者收購嘅時間表可以濃縮啦。咁我覺得從呢個效益角度咧，我哋始終都要做個平衡噶啦。係啊，咁我覺得要嘗試嘅。不過中間平衡點係點做咧？我相信就大家要討論嘅。 嗯，好啦，我哋都或者讲返少少今次嗰个重建嘅计划呢，究竟会造成有啲咩嘅目标下嚟緊嗰个规划会系点样嘅呢？咁今次呢就市建局都形容呢一两个嘅重建嘅项目呢系位处于策略性嘅海滨地点，头先都讲啦，系一啲临海嘅地区嚟嘅。 好景添啊。 咁预计如果重建咗之后呢，就都相信有一个都几靓嘅海景。咁、另外呢就系、亦都希望呢可以重建咗之后呢就扩阔而家土瓜环道嘅行车线，咁就由四线咧就增加至到六线啦，咁啊当然都可以改善呢度嘅交通啦。另外咧就由于就系临近海边啦，咁所以你都会提供一啲咧系海滨长廊吓，咁而呢一区咧亦都系咧比较近咧系启德嘅新发展区啊，咁相信咧就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连住海滨长廊啊吓，所谓一个建造世界级海滨长廊嘅一啲规划目标噶吓。咁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哦，唔知你会唔会就系啊呢个土瓜湾五街嘅其中一个嘅住户咧？又或者系你系可能都去过呢个地方，或者系都认识呢个地方？大家点样睇呢个嘅重建项目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个五街苦主大联盟嘅主席，亦都系咧今次喺重建地盘五街里面嘅其中一位业主邱太，同我哋倾下。邱太你好。 系你好， 邱太你好。 你听到呢个重建项目咧，就系公布嘅时候，咁你嘅反应系点啊？ 当然系个心情系非常非常之紧张同埋高兴啦。 系点解咁讲咧？ 因为咧，我哋都等咗好多年啦，因为我哋嘅楼宇真系出现咗问题啦、已经系整唔到噶啦，严重漏水啦，咁我哋嘅生活又受到影响嘅。 嗯，可唔可以讲下个楼宇问题系点样啊？ 我哋嘅楼宇咧就系、在十年前咧，都系已经系慢慢出现咗问题嘅，就剥灰啦、漏水啦，咁啊后期近呢几年咧就唔系咁简单啦，系成嚿石屎系跌落嚟，系、露钢筋嘅，就整唔到噶啦。如果我哋补咗上去嘅话咧，补嗰嚿又再跌翻落嚟，系去到咁嘅情 况。呢啲系室内、室外嘅，或者即系楼宇公用地方嘅，还是室内嘅啲地方？ 两样都有。 都有 系系。阿邱太啊，其实我都想问一下，除咗市建局推动呢个重建以外，你哋自己业主本身有冇之前有商议过话，做呢啲嘅比较大型呢个维修啦，希望可以自己保住个家园啦。咁或者有冇啲发展商独立同你哋商议过想讲收购呢件事呢？ 好耐之前咧，系曾经系嚟过一个地产商咧，叫美联，咁咧佢就嚟呢度收购嘅，咁但系因为咧业主咧各有各嘅意见唔同啦，咁系收购唔成功嘅。 嗯。 咁如果系讲到维修咧，大型嘅维修咧，全部都有做嘅。如果系政府要求我哋嘅维修咧，我哋全部都系有完成嘅。 哦，咁样，但系都处理唔到室内你头先讲嗰种嘅剥落啊、石屎剥落啊、渗水啊呢啲咁嘅老问题系咪啊？ 呢、這个咧，除咗我哋室内嘅呢个情况出现咧，室外嘅一样系咁严重嘅。 嗯。哦，咁所以都所以业主之间都冇办法话想话，自己做好佢，咁啊继续喺度住啦。咁宁愿就系、是、如果有个重建计划，咁就你哋就比较欢迎，系咪咁咁嘅角度啊？ 冇错。 咁但系啲发展商点解后期又冇办法同你商议到收购？不如发展商去做，系咪都佢哋可能都会赚到钱？点解做唔到呢个发展商推动嘅重建咧、你有冇咩观察啊？ 第一次嘅美联呢一个嚟到我哋五街收购咧，呢一个嘅工作咧，我系冇参与嘅，因为嗰阵时我系需要工作。咁咧就变咗咧，我就有签名，咁咧就去咩？咁后期听嗰啲九手嘅街坊讲咧，就话第一咧，我哋就个价钱唔配合啦。第二咧就系、是、个人数唔够啦，后期咧又话了解到咧，原来呢度系综合发展区，所以咧就有个限制，咁个发展有个限制，所以啲地产商就冇乜兴趣咯。 哦，明白。因为我听有啲报道讲，因为你哋五街咧，其实现有嗰个面积都唔细嘅，所以可以重建嗰个所谓嘅发展，再增加面积的潜力又不太高，所以是不是都影响到发展商收购你们的可能性呢？ 我估计是原因之一。 哦，咁所以就都系市建局推动呢个重建项目，你哋觉得就系一个心目中系一个最可行嘅方法啦，系咪？ 系，冇错。 都想问了解多少少咧，而家五街嗰度咧，嗰啲楼宇管理系点样噶？即系究竟有冇有系咪都系即系有冇法团啊？有冇管理公司啊？呢啲情况系点样嘅咧？ 照我了解咧，就系、是、响前面嘅明伦街咧，好似有两个法团而家仲存在嘅。咁本身我哋后面嘅兴仁街、兴源街咧，曾经有个法团，但系都系散咗嘅。 嗯，点样理解呢啲情况咧？ 因为咧、那个其实个管理咧就系、是、好麻烦嘅。第一咧就系、是、好难执到嗰个经费啦。咁啊，同埋咧。能夠成立呢個法團主席嘅話咧，就唔係好多人想去孭呢個責任啦。 嚇， 咁咧就又有啲咧曾經係做呢個法團主席嘅話咧，佢畢竟都係年老啦。 哦，明白，所以冇辦法啦。所以你哋就寧願有市建局做一個主導，咁你哋咧就可以係即係有啲補償啊，或者係收啲有機會去搬遷。咁其實就我想問喺呢個角度咧，你哋咁多個業主係咪普遍都好支持呢個方案咧？ 係啊，冇錯。因為咧，我哋承諾呢個五街個關注組咧，咁我哋就提出咧，就話有個意向書俾啲業主去簽。咁我哋就喺個半月嘅時間咧，我哋已經簽出咗超過咗八成五嘅熱權。咁、所以咧係反映到每一個嘅業主其實好期望呢一刻。 哦，系咪包括埋啲地铺单位咧？你想理解？ 我哋嘅地铺都签得非常之好，都有超过八成嘅。 呢八成系讲紧系业主啊，定系住户咧？ 业主嚟嘅。 业主嚟嘅。 哦。 经常都有人都担心咧，其实系市区重建咧，究竟个收购价能唔能够俾啲业主咧喺出面咧，就系再揾翻同区同类嘅一啲单位啊？咁你又点睇呢方面啊？ 我咧就係、是相信咧凡事咧就唔係話你去拗一個數就係得到一個數嘅、因為咧呢、這個市區重建局同埋政府咧，其實佢係一個規則嘅，係咪？ 冇錯。 咁我就唔係好擔心呢方面咯，只要按照正常嘅規則去做咧，我已經好滿意噶啦。 哦，咁啊，亦都可以幫你解決到好多維修嘅問題啦。你哋如果唔係，你都賣唔到間樓出去，係咪咧？ 係啊，因為我哋都畢竟又係年紀大啦，咁上落係困難嘅。 好， 因為都冇 lift 係嘛？啲屋樓宇 應該冇嘅。 係，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譬如話，你自己同埋啲街坊，咁當呢、這個你哋住嘅地方被收購重建啦，咁之後有咩打算啊？ 我呢就是比较短见啲啦，我就唔識话去投资去再买另一个地方嗰啲，我就觉得我年纪又咁上下啦，咁我就是攞住啲钱呢过住啲悠闲嘅退休生活。 OK， 咁都系好嘅。 好啊，唔該晒邱太，多谢你啊。 系啊，好，唔該晒。 邱太呢就系呢个拓瓜环重建地盘啦，五街嘅苦主大联盟嘅主席嚟㗎。咁何巨业啊，头先邱太都提到话，即系以前都有试过有私人发展商咧，就系尝试喺呢度提出收购啦。咁但系结果又唔成功吓，同埋佢都讲到话，即系呢度都被列入一啲嘅综合发展区 吓。 点样理解呢个状况？ 其实即系我都睇翻啲资料啦。其实呢土瓜湾佢哋啲呢几条街啲旧楼咧，其实密度都唔低噶，因为都有成八层高啦。如果资料显示，所以其实似乎睇到如果重建可以发展更多嘅面积嘅比例少，所以喺个收购，如果私人发展商咧，佢要用好长时间个别去洽商去收购啦，这个成本啦。第二，佢可以增加嘅面积唔太多咧，其实个风险大。咁變咗好多發展商佢未必有好大意欲啦，咁俾到嘅收購價當然唔會太吸引，咁可能你都影響到啲小業主佢即係參與或者肯被收購嗰個嘅機嗰、那個嗰、那個興趣啦。咁而且咧，我都睇到啦，如果以前收購咧，你都係個別一條街或者幾座樓，你而家你要幾條街一齊做咧，先至有機會做到個綜合發展區嗰個嘅要求，甚至乎先改善到整體環境或者更好嘅建築設計。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今次利用市建局嘅模式，可能就真係俾個別用發展商個別收購而去做到個重建嘅機潛力係大好多。咁所以我覺得正正呢個五街咧，反映緊其實好多土瓜灣甚至乎其他舊區存在嘅同一個困難。 嗯，咁但系即系之前都经常都有社会讨论啦，即系市建局嗰个现金流问题啦， 财 政状况问题。咁如果真系要靠市建局先可以做到呢啲嘅收购工作嘅，会唔会都可能令到市建局嗰个嘅负担啊都好大呢？ 其实一定系睇到好大嘅负担嘅，但系亦都短期里边又睇唔到特别嘅出路，因为有我哋发展潜力嘅问题，你私人发展商根本未必好有兴趣去冒呢个风险。所以我覺得就政府變咗喺兩個角度睇咯，就話會唔會加大嗰個所謂發展潛力呢？第二就係仲有冇另一個模式可以令到嗰個收購成本減低啲，而令到嗰個財務可能性更高啦。 咁當然啦，今次都因為咧係土瓜灣呢個五街地區啦，咁都頭先聽一啲業主所講，啲樓宇質素就真係相當之差啦，又石屎剝落啊，又漏水啊，咁所以嗰個嘅業主嘅意向咧都比較係大比數啲去清晰咧，係同意去呢個重建嘅項目嘅咁，所以都令到今次嗰個項目可能係容易啲去到推行啦。 當然啦，事實上亦都係真正面對一個樓宇維修問題嘅困擾，再加埋其實我諗好多業主都想被收購一段时间，咁变咗去到呢个阶段咧，系容易我哋叫做以船就陷，大家容易去倾得。 系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我哋就倾紧咧呢个市建局启动土瓜湾区两个嘅重建项目啊。咁分别咧就系土瓜湾嘅五街地区啦，其实就讲紧私人屋苑长龙湾隔篱啦吓，五街嘅地区啦，以及咧就系五街隔篱咧有两栋嘅工业大厦，咁就系讲紧新宝工商中心咧吓呢个两期嘅楼宇嘅。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又或者头先我哋讲到呢个市区重建嘅策略，有意见都可以打嚟1872311。 朋友对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时期嘅对华关税有不同睇法，但再次强调维持呢啲关税有战略考量。中国商务部早前话对华关税措施不利中美两国，亦不利于整个世界。在当前高通胀的形势下，对华加征关税势必令到众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更大损失。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40% 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好长，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过咗新山道。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突发事故，去太和村方向介乎南运路至到丁泰路全线封闭。车辆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一些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的。就是大埔的丁角路有突发事故，去太和村方向介乎南运路至到丁泰路现在全线封闭了，车辆要改道行驶，一些巴士路线都是受影响，亦都是要改道行驶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比较多，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段慢车的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嘅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的饮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研究就发现目前院舍有些防疫缺口。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 其实我们那个老人家的打针那个表现仍然是未去到一个高的水平。因为其实啲职员其实可能都有些人会带了病毒入院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市建局咧就啟動咗土瓜灣區兩個嘅重建項目啊，咁就分別係明倫街啦，咁即係俗稱五街裏面咧就係一啲樓宇啦，係咁同埋咧就係比鄰嘅兩棟嘅工業大廈，就係講緊咧就新寶工商中心嘅兩棟工業大廈啦。咁預計呢兩個嘅地盤咧，咁將會咧就興建2200多个嘅住宅單位啦，就兼且咧亦都會預留空間咧就興建一啲嘅海濱長廊嘅。咁而家咧就 就市建局咧亦都系提交咗呢个计发展计划草图咧，就俾城规会啦。有关嘅资料咧，就将会由城规会咧安排俾公众查阅啦。咁详情亦都喺政府刊宪嘅宪报嘅公告里面啦。咁嚟紧咧就将会同而家就系呢两个地区嘅业主啦，去到倾呢个收购啊，同埋系安置嘅一啲安排噶吓。咁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呢个嘅重建项目，有咩嘅意见嘅话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何居业啊，其实睇翻五街呢个地段啦，咁当然咧就头先都讲啦，好多嘅住宅楼宇咧都系都几老化噶啦，咁都好多都系60年楼龄以上噶啦。咁但系其实同时间咧，其实喺地面咧都有唔少地铺咧吓，如果大家去过，都见到咧系有好多一啲车房咧喺度经营紧。 冇错啊，其实呢啲车房咧，我可以咁讲就亦都好坦白讲，呢个变咗一个好聚脚嘅一班嘅业务经营者喺度嘅。咁可能有好多因素啦，方便泊车啦。但另一样嘢咧，就系根本个环境咧，可能咧就唔适合其他嗰啲嘅所谓零售店铺，所以令到佢咧就更加喺度有生存空间。咁但系有重建啦，咁对整体社区都系好事，帮到好多小业主啦。但系对地铺经营者，尤其是呢啲好比较特殊嘅业务嗰啲，会唔会对佢嚟讲有困扰都大咧？或者令到佢有产生比较大嘅困难去揾地方？ 有啲车房经营者咧都接受传媒访问啦，咁都担心咧，揾唔到另一啲嘅地区嘅铺位咧俾佢哋经营啊，咁担心如果真系揾唔到铺位咧，可能就要结业啦吓。咁呢个都经常系一啲嘅重建项目里面出现嘅一啲问题啦吓，即系譬如一啲商铺啊吓，咁佢哋可能喺个地方都经营咗好多年啦，亦都建立咗一个咧嗰个地区嘅经济特色啦。 系啊， 咁如果一下子要重建收购啦吓，咁佢哋咧有好几年嘅时间咧，喺重建嘅期间就需要搬迁啦。能唔能够翻嚟园区去到经营翻咧，亦都系另一个问题啦。 我觉得翻嚟园区经营，好多对啲经营者嚟讲都系一个困扰嚟嘅。我亦都相信唔容易，因为你做一个好超级市场，你就容易啲。你做呢啲咁特殊嘅行业，或者好地区性，同埋有啲特殊嘅环境啊，先至配合到你经营嗰啲咧。你重建咗之后，那个环境已经唔存在噶啦。而且咧，你重建咗之后，梗系有一啲嘅嗱，坦白讲，级数提升咗，楼价提升咗，租金都提升咗，佢翻唔翻到嚟一个肯定系一个疑问。而且佢适唔适合喺呢个环境再经营？我相信咧，譬如车房嗰、那个环境，你都有比较多污染性噶嘛。我相信唔容易翻得翻嚟嘅，所以其实佢哋要揾地方再经营，其实未必自己揾到去揾地方咁容易。是咪需要有啲協助咧？同埋無論係金錢上或者係技術上嘅協助，幫到佢哋去搬遷咧？咁呢個就我唔知道有冇一個諗法咯。 協助咧，其實以前一啲嘅重建項目咧，都係市建局話願意提供協助嘅。不過所謂個協助，究竟係咪揾到一啲新嘅地段、合適嘅鋪位俾佢哋去搬遷經營咧？呢個係一個困難咧，亦都未必咧係市建局一個機構咧可以處理曬嘅一啲問題啦。咁就算話好啦，呢個原址去到揾翻一啲嘅鋪位俾佢哋吸引佢哋翻翻嚟啦。咁但係到時嗰個經濟環境啊、租金水平啊，都已經係唔同曬。其實都可能咧係比較難啊，對於呢啲經營者嚟講。 呢個都係啊，其實所以呢個責任我諗就係市建局啦，佢哋可以協助啦。但係似乎政府亦都從一個宏觀嘅角度睇下，有啲咩產業其實可能同一時間推動一個重建之外，其实政府可能另一个角度要找一些地方可以俾到他们可以搬迁，而集中做一些某些的行业经营。这个我想就超越了市建局了。其实政府要宏观一些，再有一些策略在这里。 我見有啲車房經營者咧都接受傳媒訪問咧，就話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搬噶啦，即係佢喺九龍城之前喺九龍城噶，咁但係都係因為咧係租金昂貴啦，咁就搬咗過嚟土瓜灣五街呢個地段啦。咁而家重建開始啦嚇，咁啊即將開始啦，咁變咗佢哋又要揾地方搬咧，咁個有啲人都話好擔心啊， 一定係擔心噶啦，因為但係我哋都要睇到其實有啲業務係我哋必須存在，咁所以佢又係咪可以搬到上樓咧？第一件事。搬唔到上楼，咁咪要揾啲街铺。其实而家香港啲街铺越买少见少噶啦，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话，我相信佢哋嚟讲咧，佢哋嘅营运模式系咪即系仲可以往后仲适合到喺香港呢种嘅环境里边经营咧，就一个考虑。因为我哋而家好多环保嘅要求啊，甚至乎系好多其他嘅政策要求啊。 或甚至会唔会有啲安全嘅水平嘅提升嘅要求啊？咁对佢嚟讲，一定系有啲影响嘅。 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各位听众啊，咁听到呢个土瓜湾两个地区嘅重建项目，大家有咩嘅睇法呢？吓，无论你系呢一区嘅住户啦，又或者咧系都了解呢一区嘅发展嘅话，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佢妈咪自从做慈善之后，真心 respect 你。 佢系爱心奖得主蒋丽萍， 即系等于我睇到我爸爸做慈善。我爸爸即系嚟自一个好贫困嘅孩子出嚟嘅，一日有能力就帮翻同佢一样出身嘅人。咁所以喺2013年我就成立爱基金，即系纯粹见到啲留守儿童原来系好艰苦嘅，动咗慈心。其实慈善更深层嘅意义系爱嘅传递。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呢个世界上有蒸蛋，有煎蛋，有炒蛋，荷包蛋，仲有茶叶蛋、 滚水蛋、金银蛋、咸蛋、皮蛋、鸭蛋，但系最紧要嘅，梗系呢一只 健康蛋。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有刘伟恒，有梁丽勤，阿一，阿仲有我郑丹瑞， 手下留情。 一份力量， 自由风，讨论紧就系土瓜湾区两个嘅重建项目啊，咁分别咧就系土瓜湾嘅五街啦吓，明伦街嘅一带啦，以及咧就系新宝工商中心嘅一带嘅，咁就话会发展咧2200多个嘅住宅单位嘅，咁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何巨业啊，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咁其实今次咧就系市建局咧就系话会研究啦吓，咁就系呢一个嘅一啲指定数目嘅业主吓，咁拥有指定数目物业啦吓，同埋符合条件嘅注册业主系可以咧参与呢个项目嘅发展。 系 咁一般嚟讲咧，都理解为咧系今次可能系讲紧头先讲嘅新宝工商中心啦。咁其实都有啲嘅大型嘅商户咧，就其实系用紧嗰个地段嘅。 系 咁啊，会唔会话就系让佢哋可以咧系喺今次嘅重建项目里面参与发展咧吓？咁呢个亦都系视为一个咧系俾呢啲嘅业主喺攞收购价同埋津贴以外嘅另一个选择。 系啊，咁呢个系新模式啦。不过我又唔知道之前佢哋有冇同呢啲嘅业主有冇个底咧？即系睇下其实呢个真正嘅城市嘅机会又唔知道大唔大，因为大家都又系商业条件嚟噶嘛。咁其實咧，之前唔知市建局有冇做過一啲嘅所謂意見嘅諮詢咧，睇下呢個模式係咪比較可行啦咁。不過我睇到呢種做法咧，都係一個擴闊我哋呢個合作嘅一個方法。我覺得而家市建局嘅發展有個問題就係收購價，如果係講緊而家7年樓齡嘅收購價，其實唔低嘅。其實一個收購成本高，導致第時可能賣樓或者重建嘅成本高，咁賣樓自然嘅樓價又會高。咁其實係咪一個長遠一個好嘅模式咧？咁其實我知道都社會都有人提過呢個咁嘅疑問嘅。 嗯，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对于市区重建嘅策略有咩睇法，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倾倾啦。有城大进修专业学院助理院长，亦都系曾经喺市建局做过非执行董事嘅吴家徐啊。吴家徐你好， 喂 ，hello， 吴家徐你好， 你又点睇喺土瓜湾呢个项目咧？就系叫做俾一啲合资格嘅业主参与发展啊？ 系。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嘅，咁市建局都做過一兩次嘅相關嘅重建，即係工廈嘅重建嗰個先導嘅計劃。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唔係好成功啦。 係啊， 咁啊調翻轉啦，即係變成乜嘢咧？即係點講啊？變成咗維修就收購唔到，之後就變咗小業主啦，就需要做埋嗰個維修嗰樣咁嘅嘢。咁所以咧就呢兩次嘅經驗咧，即係差唔多成10年前啦。嘅經驗咧都話俾市建局聽啦，就收購工廈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當中嗰、那個正如頭先阿 Vincent 都講過，就話即係工廈其實 個業權啦，其實相對嚟講可能簡單啲嘅，因為一兩個大業主啦已經耗咗好多業權嘅。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呢啲大業主其實自己好有能力嘅，佢又唔急住用錢啊等等咧。咁所以即係話你個收購咧嗰、那個過程咧，其實唔係咁順利嘅，因為過往我哋真係就善美飛路啊，或者係長沙灣嗰兩個 case 啦。 係。 咁嗰失嗰、那個唔成功嘅原因就係因為個業主。唔想賣啦，咁同埋另一個就話，就算係賣啦，咁入面嗰啲業權啊，或者係入面嗰、那個租户啊，係相當之複雜嘅，即係租户可能因為即係有啲 band 房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咁所以令到成個收購啊嘅情況係比較複雜啲，咁所以嚟到今次話提出話要即係嘗試去做一個所謂工廈重建嘅收購咧，咁當中其實都要考慮到一樣嘢啦，咁啊當然嗰個原因就話大家即係點樣去睇其實係咪一個即係點為之一個合作嘅伙伴咧，咁啊，當年嚟講，即係純粹係當你一個投資者， 嗯， 當你係投資者之餘，個意思即係話，喂，你攞出嚟啦，咁啊，所有嘅嘢咧就等市建局自己去做決定啊、規劃啊、投，即係點樣做啊，咁你就等收，即係如果賺到錢嘅，咁啊，紅利咯，或者係諸如此類咁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其實對一啲業主嚟講冇咩影響。我唔係想做一個投資者， 係 我係想做一個。如果你咁講，係應該一個 partnership， 我係應該係有say，或者喺嗰個過程當中，我係有參與嘅。咁所以嚟到今一刻，話你真係當然啦，而家市建局都淨係講緊研究啫，佢都唔敢肯定話十成話一定要做呢一樣咁嘅嘢，咁所以即係話真係睇下究竟嗰個合作嘅模式，或者個業權究竟佢收到幾多咧，咁先可以即係去計劃呢一個咁嘅新嘅嘢咯。 我明白，即係喺你心目中而家嘅你嘅認知當中或者理解當中咧，暫時應該嗰啲嘅所謂持份者就暫時未從市建局有好深入嘅接觸嘅喎，係咪咧？ 初步我覺得就唔係。初步應該摸過下底嘅，都摸過下底，咁但係就似乎就都係傾向唔好當我做一個投資者。 哦，明白。嗱，咁即係變咗當我一個合作夥伴啦，或者共同發展夥伴啦，咁就都係一個嗱，我諗從商業角度、從發展角度咧，可能就更加有吸引力啦。當然啦，因為佢升值，佢可能係嘅唔單止係分呢個比例啊，佢可能咧某程度仲可以影響到會唔會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增值啦嚇喺佢哋角度。 係啦， 係啊。但係咧就似乎嗱，我睇到呢個項目咧有一個複雜性，因為一邊咧佢有基本上兩組嘅。旧楼，你工厦嗰边咧，其实就有多啲嘅主要嘅持份者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嘅发展嘅现有嘅面积，同埋佢就综合埋另外一边嘅住宅物业嗰边咧，一齐共同发展啊嘛。咁第时正式佢哋点样计翻自己嘅嗰个持份比例咧，就唔容易计 嘅。 杂 嘅真系唔容易计嘅，即系所以唔用。即係如果佢話係一個主導底下就整個區去規劃啦，咁究竟點樣計個業權份數？呢個都係一個好難搞嘅情況嚟嘅。咁同埋有啲業主，我相信佢哋比較即係傾向可唔可以留翻喺度啊，或者係喺個規劃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話唔係全部起曬住宅咧？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即係而家新式嘅一啲嘅工廈，即係唔係商廈咧，係俾佢做翻一啲，當然唔係一啲業務性嘅嘢啦， 係 可能一啲輕工業啊嗰啲咁嘅嘢留翻嚟。咁所以喺個規劃上面，佢哋嘅參與咧，就其實即係會唔會就話希望可以保留少少一啲所謂工業，即係唔係工業嘅商業嘅 元素， 係俾佢哋留翻喺度咧？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佢哋會考慮嘅原因咯。 哦，咁呢個就開始就複雜咗啦，因為似乎而家市建局所頒布咧都以住宅為主，最多係啲嘅店鋪啊、商鋪為主。 係啦， 咁如果再改變呢種嘅內容咧，嗰個用途咧，咁啊會唔會又令到成個項目？真係喺個規劃角度咧，就又複雜又推遲咗，或者令到坦白講個公眾嘅角度咧，就會多咗啲懷疑嘅咯。 係啊，咁但係佢哋係大業主嘛， 係 參與。喂，你都要俾我有啲 say， 有啲講下，即係我嗰個諗法。因為如果你睇翻啲報道或者係即係。 啲調查，其實即係都唔少嘅業主係想留翻喺度嘅。 好， 當然就話係但係呢個問題係相當之複雜嘅。 係嗱，要就退一步講啊，吳家祥。其實咧，如果咁講，如果話可能呢個洽商未必好暢順。唔係咁理想，咁會翻翻轉頭一個模式就係我真係直接收購佢。其實去到今日嚟睇啊，喺呢個項目，以前可能有呢啲嘅唔成功嘅案例啦，但係今個項目今日條件嚟講，會唔會亦都可以有仍然最後一個方案，即係直接收購佢咧？ 有嘅，有嘅，有嘅。當然啦，即係話直接就你就要睇賠償噶啦。咁呢個就真係睇賠償啦。咁但係就市建局嚟講咧，就嗰個賠償嘅方案，我諗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兩個 case 已經係十年前根本未喐過，即係究竟嗰個賠償嘅方案係點咧？係咪用翻地鋪嗰個形式咧？即 係 一個市場價值再加津貼，咁就搞掂你咧。咁但係呢啲工廈就比較複雜。雜啲啊，因為佢可能有機器嗰方面嗰個 replacement 應該係點啊，個補償搬遷啊等等呢啲咧，就相對嚟講就會複雜啲咯。 我都想問下， 去到而家就似乎都仲未有去檢討翻嗰個所謂工廈個賠償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嘅嚇。 我想問一下，今次嗰、那個俾業主去到參與發展呢個嘅重建模式咧？會唔會可能都會影響到嗰個規劃嘅設計嘅咧？因為可能嗰個業主參與發展，可能佢喺呢個過程就會有一啲嘅即係話事權啦，或者係希望可以從中都得到一啲利益，咁你先吸引到佢去到參與發展噶嘛？咁變咗會唔會都可能影響到即係市區重建嘅一啲目的咧？即係可能市區重建會有一啲嘅公眾嘅目的啊，頭先講可能係多一啲嘅公眾嘅休憩空間啊，多啲社區設施啊。但如果容許咗呢業主去到參與發展，擔唔擔心會影響到個設計啊？ 喂，但調翻轉，市區重建嘅目的就係為咗要改善呢班街坊或者呢班業主喺該區嘅一啲嘅情況嘛。咁所以你係佢參與，其實係即係好正常喎。即係佢有咩嘅諗法？當然佢個諗法未必就話完全係可以去實行到。咁但係最低限度你要聆聽啦。咁呢個就 case 就好似以前嘅波鞋街，唔係波鞋街等等，或者係嗰個喜帖街嗰、那個，即係話嗰個發展啦，就太過注重商業化而忽略咗，即係嗰啲商即係小商户。咁雖然小商户想參與，咁但係始終都因為個規劃嘅情況底下就唔容許啦，就因為過咗嗰個規劃嘅時段。咁但係而家呢個 case 就話喺仲喺一個規劃喎，仲可以有得。即係其實係傾嘅，又未過成規會，咁所以可能阿 Reason 會清楚。 咁但係就真係個關鍵在於係市建局容許幾多業主，究竟係咪容許曬所有業主去到參與發展咧？咁還是今次咁樣，淨係容許一啲擁有即係相當數目嘅物業嘅合資格業主去到參與發展？咁即係大業主同埋細業主，佢哋喺參與重建嘅時候，可能佢哋關注嘅嚇，咁可能會有唔同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唯一解決，即系可能到最後，不如一次過收購咁啊，即系可能喎。即系我頭先阿 Vincent 話齋，哇，好複雜嘅喎，你越權越多，涉及嘅人越多，咁你成個過程都可能去 delay 曬，即係延遲曬嗰樣咁嘅嘢，亦都唔係一件嘅好嘅事。咁同埋即係市建局即係吸收咗過往嘅經驗嚟講咧，我相信佢如果收唔到八成以上嘅咧，佢都應該做唔會去做呢樣咁嘅。 明白明白，所以他都想用尽方法，尽量可以大家有多啲共识，系嘛，令到佢嘅阻力减少。 系啦，系啦，嗯 嗯 ，OK， 好啊，唔该晒吴家祥，多谢你啊。 OK， 多谢你。 吴家祥咧就系城大进修专业学院嘅助理院长，亦都系曾经喺市建局咧做过非执行董事嘅。咁睇嚟，其实呢个嘅业主参与发展呢个嘅重建模式咧，其实仲有好多嘅细节啦吓，即系包括究竟俾边啲业主去到参与啦，究竟嗰、那个参与个模式系点样啦， 有几多话事权系好重要啊， 都仲有好多嘢要讲。 冇错冇错， 佢头先都讲到话，即系可能要都。上埋城规会咁啊！ 我一定系噶啦，因为成个规划设计都要再上城规会，因为佢系一个综合发展区啊。具体规划、具体嘅设计都要有审视嘅。 啊，之后又会有咩程序咧？ 咁啊都复杂嘅，因为上完城规会之后，可能有好多意见噶嘛。系、啊。 咁啊，仲有收购啦，仲有倾赔偿啦，合作啦。其实如果用十几年时间，其实都一个几长嘅时间。 嗯，咁啊，今次市建局咧都预计话2033年咧会落实呢个项目啊。咁就睇睇咧，跟住落嚟咧嗰个嘅发展咧，究竟会系点样啦？ 系， 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1872311，有意见嘅听众咧，可以打电话上嚟，自由风，自由风，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认可伏必泰疫苗的儿童及幼儿配方在香港紧急使用，正等待制造商提交供应的时间，呼吁家长不宜等待，尽早安排为子女接种疫苗。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促请政府交代供应时间表，令家长有资料决定几时接种和选择哪一款疫苗。学会指出，有研究发现儿童接种后产生的中和抗体比成人更快下降，建议6个月至11岁儿童亦都要接种三剂伏必泰疫苗。七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新冠疫苗医学豁免证明书，政府原本宣布涉案的20000多张免针纸今日失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因应高等法院临时禁制令，会暂缓执行不承认政府雇员持涉案免针纸进入政府大楼上班的安排。另外，他呼吁计划带幼童外游的家长尽快带子女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外游期间染病，因言语不通或不熟悉医疗系统会很麻烦。一名20岁女子涉嫌前年在旺角投掷汽油弹纵火，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纵火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两罪罪成，在区域法院判囚34个月。案件共有6名被告，其中5人早前已经认罪判刑。法官判刑时说，各被告企图令不满政府的人作类似的暴力行为，案发地点是九龙最繁忙地段，人烟稠密，投掷汽油弹若稍有不慎，后果或会难以收拾，造成严重人命财产损失。但法官指出，背景报告显示被告身世可怜，案发时因为守法意识薄弱同受当时男友影响而犯案，最终酌情将刑期下调。神舟14号飞行乘组3名太空人举行第3次天宫课堂，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希望年轻人可以更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航天任务不再是遥不可及，相信在不久将来，香港年轻人亦都可以实现航天梦，为国家作出贡献。黄伟纶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以及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一同观看天宫课堂直播。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有学校安排学生实时观看航天员讲课，是难得机会，启发学生对航天科技的兴趣。他认同航天员所讲，只要坚定理想，认真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未来一定有机会加入光荣的航天员队伍中。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次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埔丁角路的突发事件仍然是处理紧。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现在介乎南汶路至到丁泰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98路线 72A、73和 75K 是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在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因为突发事件，介乎南汶路至到丁泰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 咁另外喺坑口嘅影业路近宝宁路回旋处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几条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影业路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宝林北路近将军澳警署、宝顺路近将军澳体育馆同埋宝宁路近富宁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新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唐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柴湾 Ivy 去小西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皖徽省金和县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改变的序幕。这场是学生的大考，亦都是全社会的大考。 大考10月17号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何巨业喺度吓。 系啊， 何巨业话我哋讲讲疫情嘅发展啦吓。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讲紧本港咧系新增4420宗新冠病毒阳性嘅个案噶。咁而大家咧都可能有关注到咧就系呢个嘅输入个案啦吓。咁啊输入嘅个案咧就新增368宗嘅。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系咧系追踪翻。一啲嘅唔同嘅变种病毒株亚系嘅个案啦，咁就发现咧就系输入个案里面咧系新增5宗 XBB 亚系个案啦，咁同埋咧就系截至到寻晚嘅半夜啦吓，本港咧系累计有6宗嘅 XBB 同埋咧系1宗 BA.2.75.2 亚系嘅输入个案嘅咁。咁啊，呢个疫情嘅状况之下咧，咁啊，大家都继续去到审慎咁去即系睇住个疫情嘅发展啦。咁其中一个大家一直都好关注嘅地方啦，吓，同埋一啲嘅群组咧，就系院舍啦。咁嗱，而家咧安老院啦、残疾人士院舍啦，同埋护养院嘅员工咧，就需要每隔一日咧就进行核酸检测嘅。咁但系最近咧就有一啲嘅业界啦，吓，院舍业界嘅人士就话呢个措施咧已经实施咗超过个半月啦，咁都影响到院舍嘅运作啊。咁佢哋就近期咧就有个建议，就话希望咧院舍嘅员工嘅核酸检测就由隔日一次咧，就系放宽至到一个礼拜一次，维持翻每日做快测。 系啊，哦，咁又理解嘅，因为我哋而家成个社会气氛都希望宽松啲啊嘛，大家都讲紧想话出外旅游添，同埋多啲社交活动，所以我谂喺院舍里边嘅朋友啦，或者啲院舍负责人都希望可以有好啲环境俾啲老人家。咁其实我都理解嘅，尤其是佢哋啲员工都好大压力啊，所以如果你系话检测可唔可以再有调整嘅，令到佢哋即系压力细啲咁样，咁我又都明白。不过似乎系咪都社会都或者一啲专家都有啲担忧咧？即系始终而家我哋有啲亚系个案，会唔会系另一个风险啊？ 嗯，睇返而家嗰啲嘅院舍嘅宗数呢，咁的确係算係比较零星一啲嘅，譬如话係今日所公布嘅数字为例啦，安老院舍呢就呈报阳性个案嘅院舍数目呢就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呢就一间，咁讲緊呢就係公布嘅一啲确诊院友嘅数字呢，安老院舍呢就四位，残疾院舍呢就一位，确诊嘅员工方面呢安老院舍呢就一位嘅啫，咁咁所以有啲嘅院舍业界人士其实都认为而家嗰个嘅数字都算係好零星啦，唔算多啦，咁以及呢就係其实而家好多嘅一啲院舍嘅个案呢都是透過快測咧去到發現嘅，其實真係有幾需要咧去到咁頻密咁去做核酸檢測咧， 嗯， 因為始終咧核酸檢測都有一個嘅時間差啦，要交咗一啲嘅樣本，咁跟住咧就要再去到化驗，跟住就攞到嘅結果，始終有個時間差啦。咁有啲人就認為啊，其實快測咧已經都可以好頻密嚇，好快咁去到知道嗰個嘅初步嘅結果啦。咁會唔會真係可以減少個核酸檢測嘅次數咧？ 咁就其實如果我哋咁多個一段時間啦，我哋好多個月其實都用快測嚟幫我哋手做一個篩查啦。咁其實就都甚至我哋入境啊，都有個快測，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快速嘅篩查。如果我哋都覺得呢啲嘅處理或者呢啲測試都有一定可靠性，其實再加埋而家嗰啲案，即係啲個案都零星啲咧，同埋最緊要社區傳播，係咪都有一個平穩？如果係，咁似乎用快測先處理，減低大家壓力都可能一個方向。不過就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個快測嗰個準確度係咪都可以大家確保呢？咁而家似乎係如果將用快測作為一個嘅前線嘅守衛者咧，咁其實要做得要大家要做得好啲啦。 其实院舍就唔同之处咧，就在于院舍嘅人群咧吓，就属于比较高危嘅群组啦。咁，大家都担心一啲真系院舍嘅院友，咁如果真系感染咗咧，会唔会出现即系重症嘅比率系高啲咧？咁但系又见到而家嗰个嘅接种疫苗嗰个状况咧，其实都有提升咗嘅。 系 咁，所以都好视乎咧，究竟社会点样去评估而家院舍里面咧就感染嗰个风险，咁先至再去决定咧究竟员工嗰个嘅检测嘅密度啦，吓力度啦，究竟要几多咧，先至足够去到保护呢啲嘅院友啦。 其实睇啲数字又话，其实唔少员工咧本身嚟讲，其实都似乎嗰个之前感染嘅个案都个比例都有一定，再加上佢哋都打咗疫苗啦，其实都疫苗接种比率都高，咁所以其实我相信佢哋如果日常生活都比较小心咧，咁似乎就佢哋都会好小心嘅，咁佢哋都尽量减低个感染嘅风险，咁其实就我又觉得我哋去到几时系适当时机咧？我哋即系咪喺呢刻都得嘅话，都令到大家又松一口气先？咁我都好明白佢哋有个期望嘅。 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各位咧，如果对于而家院舍里面嗰个嘅情况有咩嘅意见啊？而至于头先讲啦，有啲院舍业界咧就系希望个员工嘅核酸检测可以放宽少少。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旅游乐园之西班牙乐而忘返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去咗八次西班牙嘅狂热旅游人 Vanessa 同大家分享西班牙南部嘅地方，包括格拉纳达睇华丽大教堂， 仲有马拉加参观毕加索博物馆， 当然仲有好多难忘故事同大家分享啦。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加埋 Vanessa 旅游乐园2022年继续同大家 以朵环游世界。 60分钟走遍世界。 古巴就新家庭法举行公投，超过66%选民同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亦都容许冇金钱交易的代理人母。新法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进步的法律之一，不过宗教团体和保守派人士表明反对。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係院舍嘅情況啊！有啲院舍業界咧就係希望員工嘅核酸檢測咧可以由每隔一日咧就係做一次，去放寬至到一個禮拜做一次啊！咁究竟院舍業界嘅人士點睇咧？聽眾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秘書長陳勇洲啊，陳生你好。 Hello， 主持人 陳生你好， 各位听众你好，系 你又系咪同意安老院舍嘅员工嘅核酸检测可以放宽呢？ 其实主持人讲得啱啊，其实头先咧都交代，听你讲都交代咗好多啲背景资料啦。咁其实喺九月初到而家啦，其实社署就进一步就收紧咗啲员工嘅一啲检测嘅安排啦，就至到两日一检咁样。咁其實就呢個零月嚟講呢，其實都帶咗好多嘅壓力啊，俾我哋啲院舍嘅同工、前線嘅照顧者啦，同埋啲行政嘅一啲壓力都幾大，因為兩日一次，其實就假日就俾人撩一次啦，咁同埋又要安排送樽俾一啲檢測箱啊，咁其實都製造咗好多嘅 workload 俾我哋啲同事，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就即係其實當然我哋都明白大前提咧，其實係保護一啲高風險嘅長者係應該嘅。咁但係我諗附設都要睇翻個即係最近嘅情況啦。主持人都有講到，即係個案就比較零星啲啦。咁同埋我哋接種率，員工嘅接種率其實都去到九成半以上。 嗯。 咁其實係咪有條件係可以放寬啲？咁去按部就班咁放寬啦。當然係咁啊。睇翻個效果，如果效果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咁其實就真係唔需要兩日一檢咁即係叫擾民囉，我自己都可以咁講，其實都係真係辛苦嘅。 陳勇洲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嗰個兩日一檢嘅一啲行政程序同埋即係所需嘅即係行政功夫呢？因為即係相信好多嘅院舍員工呢都係要即係做一個輪更嘅工作啦。咁佢哋究竟咩時候去做核酸檢測，佢哋係要點樣去交即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去做檢測，佢哋係要點樣交樣本，咁同埋你哋嘅行政工作又係點樣嘅呢？ 其實個前設就係話，社署就要求就係話，如果同事係要喺院舍返工嘅話呢，咁佢就一定要喺兩日，即係48小時之內呢，就做過 at least 一次嘅核酸檢測，先至可以喺第48小時後嘅日子返工。咁、變咗呢，其實即係我哋如果以一個員工每一個月返十幾廿幾日工嘅話呢，基本上佢隔日就要做一次咁嘅安排，否則呢咁其實佢就係唔容許係可以返即係返嚟院舍。咁而個安排上面呢，其實就有兩種啦，一種就係員工就自己去一啲附近嘅社區檢測中心去檢疫、去撩啦。另一種呢就係、其實呢個都方便咗我哋嘅，就係、話社署都安排咗啲檢測箱呢，就喺院舍裏面受進，即係員工撩完之後呢，咁就預備好啲樽呢，咁我哋就要做好多登記啦，咁話即係都知道要登記返啲身份證啊、手提電話嗰啲呢，咁跟住將呢一紮資料呢登記好之後呢，就交俾嗰個檢測箱，咁所謂嘅行政工作呢就牽涉到大量就係呢一方面囉，即係每兩日基本上就要做一次呢一個登記收樽送樽嘅呢一個安排。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即係我講我自己院舍為例啦，基本上係有一個同事係專責坐喺度係專做呢一樣嘢，基本上就用咗佢基本上大半嘅時間、每日大半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咁嗰啲時間其實係啦， 即係送樽都係要院舍去到負責埋定係點樣嘅呢？ 我哋就會 call 啲嗰啲承辦商啦，就嚟院舍收樽。係啦，咁就唔使送出街，但係就要聯絡佢，跟住就上嚟收樽咁。咁有個咁嘅安排。 陳勇洲，我想問一下咧，就你頭先咁講，你話差唔多隔日要做一次測試啦，自己有樣板。咁咧就係有，我想問一下，其實做完測試之後嗰、那個有個結果啊，有個檢測結果交翻俾你哋或者俾翻嗰個員工咧，嗰、那個時間係咪都好統一，即係好準、好準成，即係好準時交到俾你哋？如果唔係咧，會唔會突然間可能有個遲咗半日，咁你就即係48小時內冇咗個結果喎？會唔會導致有曾經個案有啲員工咁樣翻唔到工咧？ 大部分因為而家個檢測嗰個量咧，我諗相對喺疫情最高峰嘅時候咧，就已經即係個檢測量已經少咗啦。咁所以相對呢啲檢測公司出呢啲結果咧， 個時間嗰個準程度咧都高嘅，坦白講九成都，即係如果資料準確、手提電話準確啊呢啲準確嘅話咧，基本上咧劉津送咗俾翻佢嗰一日當日，其實第二日咧基本上都收到噶啦。咁、但係曾經都試過咧，就係、是、因為同事咧喺留手提電話嘅時候咧，你知好多時候都要寫噶嘛，用 manual work 咁樣去寫翻啦，可能寫錯咗個字咧。咁變咗咧，都試過曾經有啲同事係因為呢啲咁嘅一啲失誤啦，咁就令到佢冇嗰個結果咧，咁變咗就要隔一日先至可以翻到工。咁變咗喺個人手編制上面咧，我哋都會有少少因為呢一樣嘢受影響。 係、okay. 啦，想同你傾埋快測啦。咁而家其實員工以至院友啦嚇，那個快測嘅頻密程度係點樣㗎？ 啊，其實兩樣一檢就係核酸啦，頭先咁講。咁其實咧，我哋院舍咧，其實社署都有要求過希望我哋咧院舍每一日都幫同事喺翻工之前做一次快測。咁其實我哋都係 keep 住嘅，所以其實基本上員工咧係每日都要做快測，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兩日做一次核酸咯。咁其實都冇停過嘅，基本上係啊，都冇停過。 哦，咁如果那個員工嗰日又要係咪又要快測又要核酸咧？ 撩兩次啊！ 真係係嘛？ 係啊，翻工之前撩一次快測。翻到嚟之後就撩一次流樽，跟住就做核酸咯。 阿陳勇洲，我想問一下，即係從以往嗰個幾月咧，你哋有冇啲數據知道？你嗰啲員工院舍嘅員工佢做核酸，而確定佢感染嘅呢啲嘅比例多唔多啊？ 嗱，其實真係好少，真係好少。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問我咧，其實即係評估翻個風險感染風險高與低咧，其實我覺得而家所有安老業界啲同工咧。個感染風險都係屬於偏低個行列，因為點解呢？第一頭先講咗接種嗰個第三針或者以上第四針都有啦，其實都即係基本上九成半以上或者係即係全部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好多同工咧，其實之前咧都喺第五波嘅時候咧都感染過，咁其實根據專家嘅意見咧，其實佢哋本身感染完之後個抗體量咧其實都大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段時間九月至到十月呢一個月即係咁密嘅檢測情況之下咧，而發現到啲員工有事嘅中嘅機會率係好，即係我自己見到好低咯。即係以我哋即係業界話翻俾我哋聽，同埋我哋自己院舍嘅情況都係好低，係啊。 哦，所以你變咗就覺得又係一個禮拜去做一次核酸，跟住就每日做快測，都已經即係呢個風險真係可以完全可控之內嘅。你哋係咪咁樣整體係評估？ 我唔敢講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睇翻而家嘅情況係啦，係可以放寬少少睇翻，即係譬如一個禮拜一件之後，原來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咁其實就絕對有條件去咁樣放寬，因為就冇必要其實隔日做一次咯。我自己覺得，但你話如果譬如一個禮拜之後，其實即係咪個情況會唔會 worse 咗啊，或者係多啲院舍有爆發情況咧？咁我自己覺得個機會率都係偏低嘅，因為即係其實頭先講幾個樣嘢啦，咁員工同埋長者接種率都已經追到去可能一個好高嘅水平，咁同埋咧，其實睇翻而家第五波疫情之後咧，其實成個。即係當發現感染個案嘅處理機制咧，其實都嚟得好快、好敏捷，同埋即係好即時。咁所以相對爆院舍，即係我哋其實最驚院舍爆發啫嘛。即係有人中，最驚都係爆發。咁嘅爆發個機會率咁細，即係頭先主任都有講啦。其實而家係好零星，跟住有零星嘅個案之後咧，即刻有機制係可以好快咁將佢送到去一啲隔離嘅措施啊設施入邊咧。咁相對爆發嘅機會率咁細嘅時候，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應該係時候要放寬翻少少呢一啲咁嘅安排，而令到即係啲員工冇必要受一啲咁即係咁大嘅壓力，因為佢哋都每日都要撩啦。頭先都你都知道，咁其實撩到有啲員工都申訴就係話，我撩到已經個鼻都真係冇感覺，即係撩到損曬或者咩成，其實都辛苦嘅，其實都真係。 想問埋陳勇洲咧，就係關於探訪個安排咧，你覺得而家探訪安排有冇放寬嘅空間呢？ 其實而家我哋係容許探訪嘅，首先即係安老院舍啦，其實社署都有一啲指示俾我哋咧，就係話首先佢疫苗通行證有疫苗通行證啦，跟住然之後咧48小時內有一個核酸嘅檢測嘅陰性結果咧，就係、是、可以安排到探訪。咁我相信大部分我哋業界院舍咧都已經係容許咗有呢個安排，咁但係就當然我哋有一啲聲音啦，聽到啲家屬啦探訪嘅聲音咧，其實就話而家。當個檢測嘅一啲配套咧，其實係足夠嘅時候咧，佢哋都還可以接受。但係當唔知日後政府會唔會將一啲檢測嘅設施啊，逐步因為個需求少咗嘅時候而減省啊，即係冇咗嘅時候咧，咁佢哋當比較難去安排到做檢測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擔心就到時就好難做個探訪咯。咁我自己嘅意見就係話，其實 如果有疫苗通行证，其实可能加埋个快测，即时嘅快测，其实可能都已经足够嘅时候，都可以试下喺呢一方面就一做一个放宽，咁令到啲家属都会容易啲去做到个探访个安排。 明白。阿陈永洲，我想问咧，从你理解咧，啲家属探访嘅频系咪好频密咧？会唔会可能就系每个星期都上嚟两次咁样？咁你咪变咗佢都差唔多隔日都要做一次先嚟得噶咯？而家 系啊。不过即系而家基本上我哋探访咧，因为都系有限度探访咧，就唔系话你即系随时可以入嚟。咁其实每日咧，其实知道院舍我哋都系安排咗四至五節，同埋咧都有規定，就係話，即係驚有啲家屬咧就霸曬所有 section 咧。咁其實我哋都規定咗，就係可能每個星期佢哋只係嚟一次。咁、所以變咗咧就佢哋都還可，即係唔使話每日都撩。但係咧都有聲音，就係話其實佢哋想探密啲，尤其是係啲長者咧，就可能去到身體情況比較差啲嘅時候咧，佢哋都想探密啲啊，即係可能係唔好話咧個禮拜一次啊，或者係上兩三日一次嘅時候咧。咁、其實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可以放寬啲。即係寬鬆翻啲一啲檢測上面嘅一啲措施啦，令到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安排，係啊。 OK， 好，唔該曬陳永洲，多謝你啊。 OK。 陈永洲就是香港安老服务协会的秘书长来的。当然安老业界呢就院舍业界呢就希望可以放宽员工做核酸检测的频密程度啦。不过呢就都有啲究竟都要问返啲专家呢究竟嗰个风险而家系咩嘅程度要点样评估法啦。因为早前呢系中大医学院呢都系喺一啲嘅院舍嗰度呢系抽取一啲院友同埋员工嘅一啲血液样本呢就做检测佢哋嘅抗体水平啦。咁都其实呢见到譬如一些院友对于 BA.4、BA.5 的血清保护只是得 50% 而已，即是说其实都还有一半的院友是有感染 BA.4、BA.5 的风险，员工方面血清保护率是 85%、即是说 15% 都仍然是有感染的风险，有些专家就认为其实都是有一些院舍防疫缺口在这里，所以究竟院舍现在的风险究竟是如何呢，有没有空间去到放宽咧，呢、這个其实都系要留待啲专家去到决定啦吓。 系的，冇错。 嗱，我哋电话1872311，咁啊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先生喺度，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 梁先生。 系咁嘅，其实我觉得咧，我哋打疫苗或者系做嘅目的，其实就系令到社会可以复常啦。咁院舍其中一样嘢啦，入得院舍嘅老人家，其实一系就年纪大，一系就可能有好多长期嘅疾病。而家疫情已經三年啦，我都唔知呢三年入邊有幾多家屬係冇辦法可以即係喺即係佢哋自己個老人家或者佢哋嘅爸爸媽媽過身之前可以見到佢哋一面。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嘅接種率咁高啦，而且個病毒嘅毒性已經降到呢個水平，甚至最近有個專家已經同我講，已經同我市民講，已經唔係討論緊係咪流感化嘅問題，已經係討論緊係咪感冒化嘅問題啦。去到咁嘅地步，我哋仲喺度討論緊。我哋系咪应该要每日一检，定隔日一检，定系一周一检？我相信呢一个系一个好落后嘅一个措施啦。咁去到呢一步，其实我哋我谂要做翻啲人性化嘅选择咯，就系真系要俾翻我哋嘅院舍去翻个正常嘅状态，令到我哋市民可以见到佢哋屋企人。我谂呢个系一个真系基本嘅人权，亦都系人之常情嚟嘅。 OK， 好，唔该晒梁先生嘅电话吓，跟住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喂，系。就我認為咧，即係依家嗰個檢測咧係適切嘅，即係唔能夠放寬嘅嚇，因為佢要等個檢測結果都要等即係24小時啦。換言之就係話三日一個週期嚇，咁因為啲病毒喺度變種，個免疫逃逸咧係越嚟越高。即係譬如今日嘅例，咁即係李大個蕭教授咁喺你哋港台節目都講啦，即係新嘅變種嗰個免疫逃逸係高，咁所以咧係唔能夠用個快檢咧嚟到代替嘅。咁再加埋咧，就係話呢排零星個案，咪正正就係説明咗呢一個嘅政策措施係非常之有效咯。再加埋就係早排咧，係即係一個星期職員檢一次嗰陣時咧，係講緊有四成嘅個案咧係透過核酸檢測先至可以辨識得到。換言之，咪即係話有成40% 係假陰性咯，即係快速檢測。咁所以呢個政策如果係以即係保障老人家嚟講咧。即係講緊重點人群嘅保護嚟講咧，呢個係即係必要嘅。 OK， 好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啦。咁睇嚟其實都係有唔同意見。 係啊，其實當然，即係社會氣氛希望復常，但係亦都有唔少社會人士都關心呢啲院舍嘅人士啦、老人家咁，希望俾佢個最高嘅保護。 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我哋都要定一條線喎，我哋都開始有計劃先得嘅，因為去到乜嘢情況係我哋可以放寬啲、復常啲，等大家可以生活開心啲咧。 嗯，一方面啦，即系好多嘅亲属啦，都希望可以频繁啲去到院舍嗰度探啲院友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都系仍然都系有啲人希望咧可以加强对于佢哋嘅保护，即系担心佢哋感染咗之后咧，出现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后果啦。咁所以都要睇睇咧，究竟嚟紧啊，啲专家啊，政府啊，点样去考虑呢啲两者之间嘅平衡咧，先再作呢啲决定啦吓。咁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自由风今集嘅节目咧，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